园方必须投资发展新基建和悉心策划新项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昨日再次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压迫宗教和少数民族并侵害人民自由的言论的时候说，美方的声明令他再次想起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明明自己没有着衫，但是仲自我感觉好到爆棚，认为今日的美国没有资格同中国讲人权和道德。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不单止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亦都为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但反观美国，不单止国内种族歧视等的人权问题严重，而且还伸长手到处干预别国内政，动辄搞颜色革命和政权更罪。更迭，更加动用国家力量，滥用所谓的国家安全名义打压特定的企业，动辄制裁，肆意奉行单边和保护主义，损害国际多边机制，毫无信任可言。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季候风补充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稍后云量增多，吹和缓的偏东风，明日风势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多云，气温回升和有薄雾。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49%，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45点，升208点，总成交金额74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24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52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0元，升3.2；小米集团9.99，升7.8；盈富基金26.8，升2毫；中国平安90.85，升1.35；美团点评101.7，升7毫；建设银行6.37，升6仙；友邦保险78元，升6毫；美的置业21.5，升1元；阿里巴巴197.6，升2.2；工商银行5.63，升5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18，英镑10.278，瑞士法郎7.938，澳元5.338，加元5.91，新西兰元5.111，欧元8.6657。每百日元对港元7.1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4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91点，跌18点。港金现价报13,675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6.36美元，卖出1,466.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Harr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排到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启祥道。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车龙是排到海丰园。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绿伦街车多，车龙排到加多利豪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车多，车龙是排到牛头角下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住油站。界限街去观塘，近住窝打老道车多，龙尾排到基堤道。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车龙就排到彩云村。 咁提醒翻大家，维多利亚公园有公展会，由下昼四点钟至到凌晨十二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伯德新街以西嘅基利佐治街系会实施行人专用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青衣去九号码头。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5:40，听朝日出时间就是朝头早6:5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好冻啊！我个鼻就嚟塞到烂啊！ 踏入年尾，天气又干又冻，要小心身体啊！ 精拎一点提提你，面对严寒天气要注意保暖，着多啲御寒衣物，仲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仲要避免长时间置身喺寒风之中啊！阿切！ 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精拎一点， 守护香港人嘅健康。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布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上。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权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我是今日的主持陈景祥。咁今日咧亦都同大家倾几个咧就热门嘅话题嘅。咁第一个钟咧，我哋要先同大家倾下咧就系监警会嘅国际专家小组咧就表示咧系退出呢个小组啦。咁到底个退出系咪叫做请辞咧？咁呢个用词嘅点样用法呢个英文呢就大家知道啦，就係嗰班国际专家就话自己呢就係要行埋一边啦，就係呢个叫做 stand aside。咁呢就表示呢就但係呢就監警會的成員就話咧，就依幾位專家就唔係請辭嘅嚇，佢只不過完成咗第一階段嘅工作啫咁。咁但係點解呢件事咁引起關注咧？大家都知道咧，就係自從呢個6月嘅修例風波開始咗之後咧，對於呢個警隊嘅有冇濫權同埋咧濫用暴力咧，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議題嚟嘅，甚至咧慢慢成為咗而家咧整個事件咧整個事態裏邊一個好關鍵嘅問題添。咁到底呢件事應該點樣解決咧？咁好多人提出啦，就話可唔可以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調查呢個到底警方係咪有濫暴嘅問題咧？咁而行政長官咧，同埋就政府嘅好多其他官員咧，甚至包括咗咧，就好多即係親政府嘅建制派議員咧，都認為咧，就而家用監警會嘅方法咧，就已經足夠啦。咁監警會嘅權力啊，咁但係同埋即係咪能夠足夠咧，係可以做呢件事咧？咁喺呢個九月份嘅時候咧，政府就公布咗一個國際專家嘅小組名單啦。咁就邀請咗5位嘅國際專家咧，咁佢啲專家咧都係包括 包括咗係曾經處理過一啲各個地方嘅騷亂事件嘅一啲調查啦，同埋都係啲憲法律嘅專家嚟嘅。咁啊，公布咗呢五個專家，就希望組成一個國際專家小組咧，就幫助呢個監警會咧就進行今次嘅調查嘅。咁有咗幾個專家小組咧，就可能大家會覺得咧，起碼都多一啲嘅外邊嘅力量咧，即係幫手咧，就希望令到個調查有一定嘅公正啦，同埋咧能夠有多啲所謂第三方嘅意見啦咁。咁但係終於件事咧就發展到今日咧，突然間咧就出現咗一個咁嘅轉折啦咁。咁呢個消息咧就係主要係由呢個《華爾街日報》咧係報導嘅。咁個報導就話咧，國際專家小組咧就認為監警會審視反修例事件嘅權力有限，包括咧未能傳喚呢個證人，或者咧迫使警員啊提供證據。咁認為咧係未能夠滿足香港市民咧對監察警員機構嘅要求。咁佢咧未能夠解決到呢個調查嘅疑慮咧，就決定係辭職嘅。咁發新社都引述咗一啲國際專家小組嘅聲明咧，就認為咧監警會嘅權力以及呢個獨立調查能力咧存在咗一個明顯嘅缺陷。咁咧就同監警會咧就喺上個月咧就未能夠達成共識，咁因此咧決定係全體請辭嘅。咁用呢個請辭嘅用法咧，當然頭先講啦。咁喺監警會嘅回應裏邊咧，包括咗副主席呢個謝偉全咧就話咧，佢哋就唔係辭職，佢哋只不過咧係暫時第一階段工作完成咗嘅啫。咁到底呢個咁嘅請辭咧，係咪對整個調查工作會造成一個好重要嘅影響咧？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討論或者想發表你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同佢分享一下你嘅意見嘅。咁我呢度咧，先聽一節嘅新聞追蹤，翻嚟再傾。 今日新聞追蹤。 2019年12月11日，有报道指监警会就审视反修例风波的国际专家小组成员请辞，并指出监警会权力有限，包括未能传唤证人或者迫使警员提供证据。监警会主席梁定邦： 头一阶段的工作呢，基本上都是做搜证的工作来的。他们来了两次的，咁啊兩次咧都幾有用嘅，都只係講咗我哋聽，即係佢哋啲想法啊之類咁嘅嘢。咁當然咧，佢又俾咗個 progress report 俾我哋，我哋希望咧，我哋將我哋啲能力咧，即係再加高啲啦。咁亦都希望我哋有權力啊啲咁嘅嘢嘅。咁呢啲咧我都俾咗政府噶啦。咁佢亦都同我哋講咗咧，佢哋係有興趣咧係繼續嘅。咁所以變咗即係下一步咧，就即係我唔覺得佢哋所謂辭職嘅，佢哋冇辭職喺呢個階段咧，佢先退出先咁解啫。 民主派會議召集人陳淑莊： 好明顯咧，係即係刮咗林鄭一巴，亦都咧係對即將要出嘅一個中期報告咧，好明顯係投咗一個不信任票嘅。冇相關嘅權力咧，根本係做唔到一個合適嘅調查，而且亦都未必能夠向呢個提供資料者咧作出一個適當嘅保障保護嘅。 朝早10:30，教育局由6月中去到上個月初，調查了106宗涉及近期社會事件教師涉嫌違反專業操守的投訴，其中30宗列為初步成立。局長楊潤雄說正是考慮適當的懲處， 可能是一些警告、譴責，最嚴重的我們可能是會取消教師的註冊。我們的考慮主要是看回是否屬實，事件的背後的所有的情況，以及有沒有有違一些教師專業操守的情況。 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質疑現時警方濫捕情況嚴重，認為不能夠單憑有老師被捕就說他們有罪。 學校管理層如果在考慮的時候，他必須是非常之小心，亦都要持平，同埋咧確保教師咧係得到咧係程序嘅公義。 11:30，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回應早前有外國傳媒指佢曾經考慮請辭。鄭若驊表示有關嘅講法純屬揣測，又話負責任嘅傳媒應該查清楚事實。 It is pure speculation. I urge you all.As responsible media, to check the facts and to look at evidence rather than to just repeat what has been said.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咧，我哋會同大家傾咧，係監警會嘅國際專家小組成員咧，提出咗辭職。咁啊，到底呢件事對以後嘅監警會嘅調查工作會咩影響嘅咧？咁我哋咧就喺電話機旁邊又請嚟咗立法會議員，亦都係監警會嘅前委員咧，梁繼昌同我哋傾下嘅。梁繼昌， 你好，你好。 系啊，你好啊，系。我哋想揾你倾下咧，就关于今日个事啦。咁你都应该睇咗个新闻啦，吓。咁啊，今日都系啦，好多人都发表一啲意见啊，即系大家都睇得到咧个双方嘅讲法系点噶啦。咁啊，梁家昌啊，嗱，因为我见到咧就你系都曾经做过监警会嘅前委员啦。咁啊，想睇下知道你咧，你觉得以往你喺做监警会嘅过程里边咧，有冇曾经试过请国际专家嘅咧？咁同埋即系今次里边咧，佢哋宣布呢个咁嘅辞职，到底对往后嘅调查有啲咩影响咧？咁？ 我哋喺做監警會年代咧，亦都請咗好多其他唔同嘅相類似嘅法定機構啦，即係監察警方法定機構嚟做交流係有嘅，但係 有試過嘅都 大型嘅調查，即係話啊，我哋交流係有嘅，好多機會添，其實，但係要請一批專家，即係咁龍而眾之啦嚇，仲要話係特首請佢啊，等等去做一個報告咧，我哋當年係未試過嘅，但係因為當年咧都講緊三四年前咧，我哋係冇一個咁大型。且延續咗咁長，而係咁複雜嘅一個社會事件咧，係要作出調查。因為我哋嘅調查當年都係可能係一個李克強訪港嚟咗兩日，咁有一啲嘅警方涉嫌用咗過度權力去執法嘅事件等等等等。就算係佔中嗰時咧，那個相對上嘅一個嘅社會狀況同埋發生嘅事情咧，亦都冇咁複雜。所以我哋係未試過係請五位外國嘅專家係幫監警會做嘢，冇試過。 未試過， 係。 咁嗱，今次裏面你覺得佢請咗呢五位啦，咁但係就個消息就話佢哋已經請辭啦。咁你覺得對監警會嗰個公信力，或者以後一啲調查工作個影響會邊啲方面呢？ 嗱，當然啦，如果監警會本身係有足夠嘅權力同埋能力去做個調查工作。首先，呢五位專家根本就無需要係被聘請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你請得呢五位專家出嚟，就係想叫佢哋俾一啲意見啊，俾監警會點樣走落去，點樣可以利用監警會嘅現有嘅一個架構去做調查。咁佢哋似乎咧嗰、那個。中期嘅意見就話：喂，你個監警會而家根本係冇一個足夠嘅調查權、傳召權咧，係去做呢個咁樣嘅調查。呢個係佢哋所得到嘅一個中期結論。但當然，作為監警會嘅政府主席，可能佢哋未必係認同。但係當如果你嚟到一個情況，就話而家你唔認同嘅時候，你五位專家又話我哋要即係退場啦，或者辭職啦，呢、這個時候就真係。俾人嘅感覺就係、是、喂，你係咪請呢五位專家嚟，即係真係幫監警會塗脂抹粉，然後人哋覺得即係俾一個意見咧，係你哋唔係想要聽嘅意見嘅時候咧，你就話我哋唔想你繼續即係進行呢個工作啦，我哋自己搞掂。即係話而家咧，監警會就變咗自己要即係閉門造車，做翻佢自己嘅報告，跟個報告出嚟會係點咧？我哋真係好想知嘅，我拭目以待真係 係啊，梁家昌啊，你頭先都講過咧，喺監警會裏面咧，其實都有試過請一啲外邊嘅機構就幫手啊，或者協助嘅。咁譬如話喺呢啲過程裏面通常有冇分歧嘅咧？譬如你處理過嘅。會唔會大家真的有啲對某啲睇法，或者甚至對呢個權力上， 我哋有做過，比如我都可以透露一下些少啦，就係、是比如一啲民調嘅機構做一啲嘅市民對監警會個工作啊印象嘅調查，好讓我哋咧係能夠改進我哋嘅宣傳啊，或者同市民嘅接觸嘅一啲嘅層面嘅關係，咁呢啲咧，我哋都係有傾有講，亦都咧係大家係認同咗嗰個方向同埋做法咧，先正公開係對外邊係發出一個報告。嗱，當然啦，呢五位嘅專家佢哋標榜就係佢哋係獨立。同埋真係國際專家嘛，同我哋聘請一啲嘅顧問做一個民調啊等等，係唔同嘅情況，真係。咁但係如果你哋覺得你要尊重呢啲專家嘅時候，你雖然可能話到最後，因為嗰個條例係有掣肘，係做唔到啦，你都唔需要嗱。比如我聽到啦，有啲嘅消息就主席。曾經亦都喺內地一啲電視台做個訪問，就否定咗呢專家嘅 嘅意見，話佢哋唔熟悉香港嘅情況。喂，如果你唔熟悉香港嘅情況，如果真係熟悉香港嘅情況係咁重要嘅時候，你就唔應該請佢哋嚟啦，係咪？即係前幾個月。 嗯，是。梁家昌，我亦都想问下你啦，即係话关于譬如话监警会呢个机构啦，大家都知道啦，即係一直讲緊呢都系即係佢系一个即係唔系主动可以去攞料㗎，我哋叫即係主动去侦查。都系要靠返即係警察投诉科转介嘅。咁你做嗰个过程嘅时候呢，你其实点样睇呢个咁样嘅流程去做，同埋监警会呢个咁样嘅特点啊。咁喺你过去都参与过啲调查㗎，当然系。其实个经验系点样嘅咧？你觉得系咪即系你当时系咪会察觉到咁嘅形式，或者而家咁嘅监警会权力，其实系先天上可能有啲限制喺度噶啦？咁你可唔可以讲翻你嘅经验里边，你点样观察 的？系有嘅，但系喺嗰个年代，因为第一，因为我哋即系各个委员都好多花好多时间，亦都做咗好多改进嘅工作。咁我哋同警察投诉科嗰个工作关系咧系。当然我哋系监察嘅工作，但系咧，我哋亦都系会合作到去将一啲案件做好。嗱，我唔觉得咧，比如一年有几千宗投诉咯，我哋监警会系需要个权力去调查晒每一宗嘅，即系我哋自己有个独立调查权力去调查晒每一宗呢三千几宗啦，呢个个案系冇可能做到嘅。我觉得咧，比较上可以喺。條例改動嗰度俾到多啲權力監管，就係話，比如有啲比較嚴重嘅投訴，例如警察涉嫌有開槍啦，有一啲嘅瀆職行為啦等等咧，比較嚴重嘅投訴咧，監警會喺嗰啲情況底下咧，就可以有一個獨立調查權。咁可能呢一啲嘅案件每年都可能得唔係好多嘅啫。咁樣樣咧，亦都會增加咗我哋公信力，亦都令到我哋嘅資源。等等咧，系用得其所，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就系我哋有多时候，我哋作出嘅结论，因为我哋睇晒佢哋个案之后咧，有时对于一啲个案嘅结果咧，未必同呢个警察投诉科相同嘅。警察投诉科话，哇，未能够完全成立，我哋可能觉得话，啊，呢个案已经系完全成立啦。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我哋好多时候都要坐低倾。傾翻一個大家可以游說到大家接受嘅一個嘅説法，到最後 你講坐低傾嘅，即係同警方嗰邊， 警方警察投訴科係啦，我哋嘅一啲嘅委員係負責個案件嘅委員， 係同佢坐低傾， 係啦，多數咧佢哋都會接受我哋嘅説法，但係都有好例外例子咧，就佢哋唔接受我嘅説法，咁就可能糾纏一年半載，到最後可能將件 case 咧就會。上咗去特首，寫封信通知特首，但係特首係其實冇一個權力喺個條例度去話邊個係啱嘅。咁呢個係只係通知特首話，我哋有一個個案，我哋係不能夠去達到一個共識，就係、是、咁樣樣嘅啫。其實， 即係呢個機制上面，最後都係即係呈上俾特首，就 通知特首話有今日 通知嘅啫，冇乜辦法有啲咩決定㗎啦，係嘛？即係喺啲監警 都冇辦法決定到嘅，所以我覺得喺呢情況底下咧，必須有一個機制係令到呢一個意見分歧咧係得到一個嘅説法，到最後呢個係重要嘅。 咁你處理過裏邊咧，梁家昌，你處理過裏邊有冇一單可以講下嘅咧？即係真係相持不下咁緊要嘅。 第一，我亦都唔方便講，我即係年代太久，係有一單兩單係咁樣樣。唔多嘅，但係我哋都花咗好多時間處理，咁都有一單兩單喺我做咗六年咁耐，係有一兩單係咁樣樣。所以呢個係唔理想嘅，但係當然啦，你睇翻監警會條例通過之時，其實都係一個叫做即係大家勉強可以接受嘅做法，因為警方當時對於成立一個獨立嘅法定機構嘅監察，佢哋係有好多意見，即係同而家我哋嘅 即係獨立調查委員會 意見都係有即係差唔多嘅啫。其實，但係我哋當然有喺嗰個條例度亦都俾咗好多不同嘅一啲即係調教啦。咁得出嚟嘅就一個。是冇主動獨立調查權嘅監察機構，就係咁樣。 咁你自己覺得經過咗你自己做過監警會，你都睇到即係最近發生咗咁嘅問題啦，再加上呢個國際專家小組要辭職啦，你自己覺得需唔需要檢討監警會嘅法定權力咧，或者係應該點檢 討 咧？ 可能要三十年，我諗長期嚟講。中期嚟講，你都要檢討噶啦。你又話唔做獨立調查委員會，你話要依靠監警，咁監警會梗係要一個好有公信力嘅，可以做到嘢嘅法定機構，你先可以依靠佢啦。咁但係你一檢討咧， 又要三幾年㗎啦。咁而家短期你做啲咩呢？短期我可能覺得就真係要第一睇睇你監警會個成員組成啦，你要一啲有公信力嘅獨立嘅係花到時間做嘢，即係真係好專業嘅成員啦。第二呢，你要俾多啲資源俾個秘書處。如果你而家突然間多咗咁多個案都係關於呢一個嘅反送中運動嘅，咁你夠唔夠資源呢？呢兩樣嘢你唔做，咁你盞係到最後令到監警會嘅公信力更加即係下降嘅時候，你就冇嘢可以即係依靠係去制衡或者調查警方一啲嘅違法行為㗎啦。 咁而家其實主要嘅工作係由個秘書處做嘅，係咪咧？即係監警會裏邊調查 秘書處，但係個委員其實每個禮拜都要睇好多個案嘅，委員嘅參與主動去發問係好緊要嘅，其實嚇。 咁喺委員嗰邊，你覺唔覺得而家可能加翻啲係本地嘅，或者甚至係一啲可能比較啲泛民背景嘅入去，會唔會有幫助咧？或者有冇咁嘅訴求咧？ 我諗應該係多元化嘅，同埋政治取態其實我就唔覺得係應該係首要嘅考慮，最緊要你係熟悉嗰個機構嘅工作，同埋你係有獨立嘅思考，呢、這個先係緊要。 好啊，咁唔該曬你先啊。啱啱同佢哋傾嘅就係梁繼昌咧，佢立法會議員，亦都係監警會嘅前委員嘅。咁佢講翻咗咧，佢自己喺呢個監警會工作嘅時候咧，其實都要揾過一啲外邊嘅專家協助咁，但係正式請到五位咧，甚至係國際級嘅專家咧，就真係未試過啦。咁但係今次香港咧就用呢個方法啦，甚至用特首咧提出邀請，但係最後結果咧就係專家小組嘅成員咧提出咗辭職嘅。咁大家如果興趣就呢個話題提出意見可以打嚟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监警会主席梁定邦话，国际专家小组嘅阶段工作已经做完，唔觉得佢哋系辞职，而系先退出工作。政府回应话，监警会现正根据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条例，特别是第八条赋予的权力，主动审视近月的大型公众活动，竭力于春年年初就审视工作发表首阶段报告。行政长官和警队已经表明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审视工作，政府将会密切关注审视结果，仔细研究报告的所有建议，才决定采取任何跟进行动，并再次呼吁公众给予监警会时间和空间，完成这一项复杂的审视工作。民主派召集人陈淑庄形容，监警会国际专家组退出是跳船，明显刮了特首林郑月娥一巴，对监警会中期报告投下 不信任票。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建议政府参考英国苏联委员会的方式调查事件。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政府对是不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立场清晰，不会好像录音机咁重复。港铁推出节日优惠，由下星期一起至出年的2月2日，小童和长者分别可以免费和半价乘搭机场快线。港铁表示，在这段时间使用有效小童八达通的3至11岁小童和65岁或者以上使用有效长者八达通的市民，分别可以免费和半价八达通车费乘搭机场快线，但享用的相关免费乘车优惠的小童不可以同时享用免费港铁接驳服务。另外，机场快线在圣诞和新年期间会加强服务，在今个月22日至24日，往机场方向的机场快线列车服务将会提早在朝早5点由香港站开出，而今个月26日同埋出年嘅1月1日，由博览馆站开出，经机场站返回市区嘅机场快线列车服务，尾班列车会喺凌晨1:25开出。英国大选听日举行，外界关注选举结果能唔能够打破脱欧僵局。保守党党魁首相约翰逊同最大在野党工党党魁霍尔宾将会穿梭全国嘅关键选区，最后拉票。民调显示保守党支持率领先工党，但是幅度收窄，加上有民间机构推动策略性投票，鼓励选民支持非保守党候选人，令选举结果难以预测。

系你好， 系你好啊！我哋咧就啱倾紧咧，就系即系关于今次个国际专家小组成员咧就辞职啦。咁要辞职咧，先要请问下你嘅。咁因为咧就主席咧，即系监警会主席梁定邦同埋副主席咧阿谢伟全咧都话佢哋唔系叫辞职嘅。咁到底系点咧？即系其实佢哋而家系个状态依个究竟依几位专家？ 或者我尝试下又再解一解啊！因为其实咧，我哋从来都唔系用一个所谓聘任的形式去邀请这些国际专家跟我们看这件事的。 嗯、 我们是用一个 by invitation, 一个邀请的形式就请他们作为专家啦来跟我们给一些意见我们这样的。我们又没有合约啦又不是有什么、所以我们就不构成一个所谓辞职，可能传媒有时候他们看哦他们现在不参与会不会就叫做辞职呢、所以我们的看法都不是 说他们是辞职的，他们现在暂时是即是他们那个来我们邀请他来他审视了跟我们一起参与去看了一些证据啊这样的东西。那现在他们暂时呢就未有其他的工作了，那他们也都给了一个意见就是说我们的权力不足啦，那他们都会希望看到我们现在来跟一月会准备一个初步报告啦，一个中期报告啦。那他会看了我们的中期报告，我们再随后看看怎样再邀请他们来看參與在我們這個報告裏面、可以再給什麼意見我們。 你剛才說的未來一月的報告就是會給行政長官的，這個報告這五位專家是會有參與的，會繼續 他們的名字會在我們這個報告裏面出現的、 會出現 他們的意見會、 是會的， 是然後他們的意見我們都會放在這個報告裏面的。 咁但係呢个过程里面係即係佢哋会有继续啦，即係呢个报告里面啦、即係会继续参与嘅。 係。 咁但係啦，近工作里面啦，刘文文我想即係请问下你啦，你睇緊讲呢就係佢唔构成辞职啦，因为佢就唔係话即係好似一份工咁样嘅。咁但係个关键就係佢哋係跟住落去以后嘅工作佢哋就唔会再参与㗎啦嘛，係咪呢？ 不可以咁讲，因为其实主席同佢哋都保留有个好好嘅良好关系啦，咁佢哋都直接同主席有沟通嘅，咁佢哋而家暂时即係嚟到呢度我哋做緊 fact finding, 即係做一啲资料搜集嘅工作嘅时候呢，佢哋係唔需要有啲乜特别参与啦，因为所有啲我哋都係将个资料啊将所有场景即係摆落我哋嘅报告度讲清楚，咁然之后我哋呢个报告都会俾佢哋睇嘅。咁佢哋睇完個報告啦，咁我哋嚟第二即係往後階段嘅嘢，如果佢哋可以再俾意見咧，我哋都歡迎。我哋依個門係開住，大家都係有繼續會有溝通嘅。 係。阿林文文，即係你按照你講嘅意思，我簡單總結下，即係話一月份嘅時候俾特首個報告咧，佢哋會睇，亦都會落佢哋嘅名喺度。 我哋會有部分係會擺埋佢哋有參與到啲做啲乜嘢嘅。咁同埋佢哋都有意見俾我哋噶嘛，即係話權力不足呢樣嘢，我哋都會擺喺報告裏。 會擺翻落去嘅。 會嘅。 咁但係二三階段嗰啲咧就未必即係會參與啦，可唔可以咁講？ 都唔可以咁講喎，我哋個門係開住噶嘛，我哋都係會繼續有溝通噶嘛。咁、所以你話嚟緊去到點樣樣，我暫時未知啦，我都唔可以將為未來工作去特定一啲乜嘢嘢情況，但係咧。我哋个沟通门系开嘅，系开嘅，冇话喺呢一度我哋就切割，就冇呢样嘢嘅。 系咁嗱，那个专家小组咧，佢哋自己即系个讲法咧，就即系佢哋话咧，就因为咧个对嗰个调查能力啊等等各方面有啲限制啦，就觉得即系好难即系再做到落去嘅。咁其实佢哋呢啲意见咧，有冇喺小组里边曾经同你哋倾过咧？监警会其他成员里边有冇提出嚟讨论过，或者佢要求你哋曾经有冇做啲嘢咁样？有冇咁样嘅过程？ 喺个 task force 有讲过嘅，我哋都知道嘅。佢哋 task force 有讲过，咁而佢哋嚟参与，我哋邀请佢哋嚟做一个顾问嘅角色咧。他们都知道我们的既定权力的、即是我们是 under IPCCO 那个即是那个法定权力、我们现在暂时现在这个 thematic study 这个报告呢都是在我们的 81A 和 81C 那个权力下面 去做的嘛，所以其实我们的权限呢我估专家组是知道的、其实已经是既定的，我不知道不知道他们啦，我想全香港、大家很多时候都说、你们、没权、这样、 咁所以點解當時主席咧都特別同行政長官講咗，就係話佢要有即係、就是、有任何嘅協助，如果我哋去攞資料咧，都希望警方嗰邊啦，同埋行政長官邊咧，如果可以 assist 到我哋嘅咧，佢哋都要幫我哋去攞所有有相關嘅資料，令到我哋依一個 study 可以做得最。盡我哋所能做都最好啦，咁樣。 嗯，但係正如你講咧，即係佢嚟嘅時候應該都知道嘅，係嘛？即係嗰個權力啊、權限啊嗰啲問題。咁啊，到後來即係始終都會提出咗呢、這個即係所謂叫要請辭啦，或者暫時唔參與啦。咁、個過程係咪發生咗啲咩事咧？咁佢哋係咪覺得即係譬如話正如你講啦，譬如特首啊、警務處長話承諾係俾資料，咁係咪中間攞資料嘅時候可能都遇到啲阻滯，係比佢嘅想象係差咗，甚至差咗好多？咁佢覺得咧，就算我知道啲權限咧，但係個形勢變咗或者係唔同咗，咁而導致到今時今日，即係佢出現咁樣，即係所謂我暫時唔參與，係咪有個咁樣嘅事件發生過咧？ 以我觀察到，因為佢哋嚟嘅每一次咧，我都有都大部分都有參與啦。咁甚至佢哋我哋 interview 警方嗰邊嘅人員咧，我都有參與嘅，同佢哋一齊參與嘅。咁你話如果佢就佢哋 observe 咧，佢哋都有。當時都有覺得哇，即係佢哋第一一個咁持續性嘅運動同埋嘅騷亂咧，佢哋都冇係預計之內嘅。咁、而佢哋過往查呢啲事件嘅經驗咧，都係啲都唔超過一個禮拜嘅事件。咁、香港呢一個係差唔多六個，即係當佢哋嚟嘅時候都差唔多四個月嘅事啦，已經發生咗四個月嘅事啦。咁、變咗對佢哋嚟講咧，都覺得係唔係一個好簡單嘅 report 能夠，即係要去能夠做到一個好嘅 report， 一啲都唔容易嘅。咁我諗呢個難度咧，即係都要有一定性啦。咁、譬如佢當中有我哋開頭嗰個進度係慢嘅，因為大家都知道警方可能我哋需要見一啲人嘅時候，佢哋都係比較即係時間好難控制嘅，我哋係冇咁暢順嘅。咁但係嚟到而家咧，陸陸續續咧。都比較即係當事件開始慢慢平息，咁都去容易啲去攞唔同階層嘅警方嗰邊嘅口供啊，都已經係開始暢順咗，係需要一啲時間咯、啊。我覺得，即係等同大家成日都喺度講話要求一啲獨立調查、獨立調查。即係如果件事件唔能夠慢慢平息咧，我哋係好難做嘅。即係一路 ongoing 嘅事件，我哋初頭如果大家都仲記得咧，我哋即係承諾去做呢一個thematic study 嘅。嘅時候咧，係得幾個事件嘅啫嘛。而去到831之後，嗰啲事件係一路都仲未停止嘅。咁變咗警方有警方嘅難度，我哋都有我哋嘅難度。咁變咗，我諗可能專家哋都會覺得係真係有一定性嘅困難喺度咯。 即係個事態嘅發展啦、 啊，係啊，係 ever changing 啊，你變咗好難，大家都唔知道可以點樣去 tackle 好。咁所以 但係咧，阿劉文，我想喺呢度問一問你咧，件事態喺度發展咧，會唔會係專家小組啊？你自己作為一個成員咧，都感覺到係事態喺度發展內咧，其實你係需要攞更加多嘅資料嘅。但係警方係咪有配合咧？或者警方係咪依方面提供得其實真係唔夠，而令到專家小組覺得我自己再做咧，可能我真係唔得，寫個報告出嚟，我提出嚟嘅所謂意見咧，係唔到位，或者可能真係唔能夠令到公眾信服噶咯，係咪有面對緊咁嘅困難咧？或者你自己係咪都會唔會感覺到咁嘅困難咧？ 嗱，我諗咁樣樣，即係個報告其實都唔係話。我哋一月交一個報告就可以了結件事啦。我哋初步首先要做一啲資料嘅搜集先啦，例如啲事件個時序啊，邊個負責啊，咁呢啲即係我哋要釐清曬呢啲即係facts 啊，fact finding 先。如果我哋要有咗啲 fact finding， 我哋可能再有一，其實我哋而家呢個做緊嘅時候，我哋都有好多問題再問。我哋再要同警方嗰邊再佢哋要再補充答案俾我哋，咁所以唔係一個話我哋問完佢攞完我哋就可以寫一個報告就即刻做得分析，即係唔係咁簡單嘅事情咯。咁同埋事件裏面成個報告裏面嘅事件係好多嘅，譬如69、612、721、831，即係我哋已經係差唔多，我哋要分時段咁樣去逐個去睇，然之後逐個去攞。攞完翻嚟，即係等於我哋睇投訴一樣啫嘛。佢交完俾我，我都一定有問題再反問佢哋嘅。咁我哋佢呢個過程裏面可能有來來回回咯。我覺得 喺一個過程裏面，警方係唔合作嘅咧。 是配合的，他们是会尽量配合的。 嗯、 那你说、是不是我们 100% 我们想要的答案，那我们都会尽量去拿咯。所以他答得我们不满意、嗯、那我们就再 Q 咯、 嗯。你感不感觉到他们有些东西是会不是很想给你知道，或者是不是愿意透露那么多，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我暂时都未觉得是这样的，我暂时都未有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他们都会尽量配合的，因为这件事对他们来说他们都想还他们的公道的嘛，是不是？那我估计他们都会尽量配合的。 嗯嗯、但是怎么讲到呢，即是专家小组自己提出了个意见，就是说他觉得搜证啊等等那些就权力有限制，就宣布就是暂时不参与了，或者叫辞职了、 嗯嗯嗯、 其实会不会对你的报告一月份出的时候，那个公信力是会打折扣呢，你担心？ 嗯，公信力呢，就如果你话冇公信力，咁我哋前设都已经系冇呢个调查权，咁已经你可以话咁都唔信我哋啦。咁咁、 嗯、 但系而家即系环顾大家都只不过有，只系我哋喺度做，因为我哋要睇投诉、 嗯， 所以我哋会即系 set up 做呢个 thematic study、 嗯。 咁、 嗯、 我希望大家都都俾啲机会我哋啦。咁睇一睇我哋嘅报告做成点样样先啦。咁、 嗯、 我哋可能未必即系尽完人意，我都唔敢讲。 嗯。 但是呢，同事呢同埋監警會嘅委員呢都係好，我哋而家尤其專家小組啦，大家都好，即係呢個 task force 嘅小組呢，大家都好盡心去做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呢幾日都係好忙，大家都好忙喺度睇緊啲 draft report 啦，睇下點樣樣去寫呀咁樣。咁希望公眾都俾個信心啦，因為我睇整個事件呢係大家對政府冇信心， 嗯、 對公眾又即係對我哋嘅 IPCC 又冇信心，咁、 嗯 希望大家可以俾啲機會啦，大家去一齊去、嗯、去睇啦，嚟睇下點樣可以改善啦。 咁、嗯、你覺得可以點樣做？又或者有啲咩做可以令到大家對翻呢、這個即係監警會嘅報告有信心咧？ 點樣樣做啊？我 嗱，因為你國際專家依家咁嘅宣佈，點都有啲打擊噶啦，即係對你哋。咁你哋有冇咩方法，或者係希望覺得有冇嘢做翻到，可以令到公眾即係覺得，起碼你交個報告嘅時候，大家係信得過嘅咁。 嗱，監警會一路都係咁啦，希望我哋係可以做到公平公正啦，希望大公眾都信任我哋係公平公正啦去做啦。咁、而我哋會而家初步咧就會做 fact finding 嘅，就冇乜嘢特斷定啊咁樣，但我哋都係希望會俾一啲意見咧，究竟警隊做咗啲乜嘢嘢，最終啊最終個報告可以俾翻啲建議出嚟，我有啲咩改善嘅空間，有啲咩嘢要，其實都好多嘅，大家都睇到，即係我都唔需要再講啦，大家都睇到，同埋連續咁打咗六個月。怎會沒錯啫？係嘛？即係正常人都有錯啦，咁樣樣。咁所以希望大家都要俾信心咯。如果大家唔俾信心去做，我哋係冇辦法做嘅。 咁但係嗱，依一個專家小組即係嗰五個人咧，就話要即係暫時唔參與啦。咁而家你第一個階段嘅只係做咗，即係所謂叫搜證事實啦。仲有第二、第三階段噶嘛？即係按照話主席講。咁嗰兩個階段點做落去咧？或者？ 冇嘅喎，對我哋嚟講， 有冇影響咧？ 冇影響嘅喎，即係專家佢嗱，佢俾到意見都可能俾一個即係佢哋處理國際嘅喺國際其他嘅地方，佢哋點樣處理啦？等同佢哋嘅機構以前嘅機構所服務嘅機構，佢哋嗰個權限都同我哋唔同噶。譬如英國咁樣樣，佢哋嗰個搜證權係大啲嘅。咁我哋係冇嘅，咁變咗可能監警會都要日後喺某種程度上有investigation power 咧，咁呢啲係日後可以再討論嘅嘢咯。 即係而家未有咩決定嘅，即係第二、第三階段應該要點做？ 未有嘅，係啊，因為我哋可能都會仲有個階段性嘅報告嘅，即係因為我哋都明白公眾都未必可以等到咁耐。咁如果我哋能夠做到幾多嘅，出咗嗰一個中期報告，咁我哋會階段性即係會再出其餘嘅報告咁樣。 會唔會諗下？即系会再邀请一啲其他嘅外边嘅专家或者本地嘅一啲人再参与，做一个即系譬如独立啲啊，或者系即系外 咁要睇下主席啦，因为主席都好有 power， 佢人面都好讲，咁所以如果到时睇下会唔会嚟紧会有更多其他嘅人， 即系请新嘅成员，你自己觉得需唔需要咧？ 如果幫到忙嘅，我覺得歡迎㗎，冇所謂㗎。其實我覺得係啊，因為 都喺外國請，你覺得係有陣時係本地嘅。其他啲， 如果幫得到嘅，冇分外地或者本地㗎啦。我覺得都 邊啲人先覺得你覺得先可以幫到你？ 我希望多啲有公信力嘅人啦，比较中立嘅人啦，系嘛？咁而家都难揾嘅，其实我谂。 嗯，好啊，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啦，刘文。 我咁讲。 唔该晒，啱同佢倾嘅就系监警会嘅成员咧，刘文文。咁我而家倾紧嘅就系关于监警会嘅国际专家小组成员辞职嘅。咁大家如果想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1872-311，我哋先休息一阵。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 How do we say, 如果你冇做错又怕乜嘢呢 in English? 因为呢句呢就都其实喺香港都几常听到一个句子嚟嘅。譬如话如果你冇犯法咁你又怕咩呢咁我哋英文可以话 ,if you haven't broken the law, if you haven't broken the law, what do you have to fear? What do you have to fear? What do you have to fear? F-E-A-R.如果纯粹讲话哦，你又乜都冇做错，你又怕咩呢 ？If you haven't done anything wrong, or we can say if you've done nothing wrong, what do you have to fear? That's it for today. Bye bye.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是啊，自由风啱倾紧嘅就关于监警会嘅国际专家小组成员嘅辞职咧嘅影响嘅，咁大家有兴趣可以打嚟1872-311。咁喺电话机旁边咧，我哋咧就请嚟咗另一位帮我哋做下分析件事件就系梁美芬。咁梁美芬咧就系经民联嘅立法会议员嘅，梁美芬你好。 系你好，系 啱啱我哋倾紧咧，就关于啲国家国际专家小组嘅辞职啦。咁你自己觉得呢次辞职个影响有几大呢？ 嗱，我哋都參與過呢類咁嘅調查委員會嘅，咁你其實都大概知道個專家係俾咗啲咩意見俾監警會，而監警會咧將會俾啲咩意見噶啦。咁咧，我覺得其實大家都唔需要拗話係咪請辭啊，定係佢完成咗工作啦。最緊要係嗰個意見咧，係提到咧話佢有部分嘅權力係唔夠嘅。咁咧，我認為咧。其实如果作为特区政府呢，嗱佢呢其实已经系回应咗我呢，系话希望成立一个跟英国嗰个形式嘅检讨委员会啊。但系呢喺呢个检讨委员会呢佢未正式展开工作㗎。我觉得呢佢可以系咪认真考虑下呢，就系喺某部分嘅范围。我相信呢因为筹组工作呢是需要时间的。如果你等到一月份呢其实差不多都估到都是这样的建议的 了。 那是不是真的认真再考虑在大家公众最关注的一些范围呢是赋予一个叫做传召权呢那个传召权的范围呢首先我哋呢话要客观公道呢就唔可以话系淨系就系针对警察嘅。即系呢个呢我哋系亦都系清楚呢你个调查范围呢起码呢就系比较系全面公平啲。咁大家都系有啲范围系可以喺嗰个调查里面。咁我其实呢有一个諗法啦，但係我就係未进行未有时间进行游说嘅工作嘅。 梁美芬，你讲话个传召权即係意思係希望能够特首而家已经宣布咗啦，话成立一个叫检讨委员会啦。你讲个传召权係话俾呢个检讨委员会。 骚乱调查及检讨委员会，譬如係咁。因为调查委员会呢就做唔到检讨委员会啲工作嘅。有好多部分做唔到嘅。咁其实两剂药嚟嘅。我又認為呢佢哋嗰啲示威者啊或者反對派唔需要呢走去否定檢討委員會嘅。因為檢討委員會呢你認真睇下人哋嘅做法呢佢有好多部分呢係真正將來係對香港係好而且呢佢仲有啲建議呢係能夠處理到呢一啲將來幾千個嗰啲嘅被捕人士有啲太年輕嘅時候呢佢會作出一啲呢合適嘅建議譬如俾法庭嘅。呢啲部分係好好嘅，佢又唔需要一下子即係淨係咧自己企喺話，我淨係要我呢一個，淨係要查呢兩件事， 唔應該係咁嘅。 林美芬啊，但係而家特首宣布咗之後咧，一直都好似似乎冇咗下文啦。即係你譬如話權限有幾多啊、人選啊等等，冚唪唥都冇喎。即 係嗱，我聽聞啦，我唔知道，我質問嘅啫嚇。 嗯嗯。 喺而家呢一個氣氛咧，連法庭啊、終審法院大樓都會有火去縱火嘅咧、嗯。事實上咧，嗱，我相信有啲人可能都即係真係都擔憂咧。你係無論點樣講，會唔會第日有暴力呢？咁樣呢啲即係一個、一啲阻力，又包括呢可能少有部分啦，唔係好多嘅、幾個啦，一出嚟就否定咗佢，因為你呢、這個呢劑藥同我要嗌嗰四個字唔同。其實呢太短視同埋合藝啊，唔係咁樣去解決。香港嘅策局呢要好多劑藥。呢劑藥要用咗呢，或者甚至你可以改良。所以我而家就係講，會唔會係佢會有機會變咗一個叫做，因為其實所謂檢討呢、你遠因近因你都其實有調查嘅性質嘅。咁、你會唔會喺嗰度呢，就係睇大眾，好簡單，其實我哋建制派嘅支持者都好多話、喂，我哋都想知道啦，你 希望有個 公司啊， 係有個傳召權、調查權， 嗰、那個又話有人嗰、那個鋼珠啊，嗰啲整親一隻眼嘅事件。 好啊，咁啊，梁美芬啊，唔該曬先啦，因為呢個時間嘅關係咧，就我啱傾緊咧關於監警會嘅問題，咁我哋要先聽一節嘅交通同新聞先。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Harr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咁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排到观塘道近住德福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喺 1.3380 楼上，因为论经济论货币政策呢，似乎佢都仲系比美国嗰边呢系跑输嘅。有机会佢喺大概 1.30 啊 ,1.33 之间呢可能就横行住先㗎啦。 恒生指数收报 26,645 点，升208点，总成交金额是743亿3000几万。恒指夜期一做紧26,633 点，跌紧20点，成交大约3000张。五大升幅股份：柏荣集团控股、光控精记、射图控股、吉辉控股、注能控股。五大跌幅股份：航品生活科技、中国资源交通、人恒实业控股、益华控股、积木集团。十只最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40元，升3.2；小米集团9.99，升7.8；盈富基金26.8，升2毫；中国平安90.85，升1.35；美团点评101.7，升7毫；建设银行6.37，升6仙；友邦保险78元，升6毫；美的置业21.5，升1元；阿里巴巴197.6，升2.2。工商银行5.63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812，日元108.69，瑞士法郎0.985，澳元0.684，加元1.324，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7.041，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8，港金收报13,675元，比上日收市升5元。伦敦金每安市买入价1467.03美元，卖出价1467.43美元。港汇指数106.4，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领袖都可以做得到啊！ 因为我哋由细到大咧，读好多中文嘅范文咧，其实背后系有好多嘅道德啦、操守啦、一啲意识啦、精神啦、面貌嘅嘢嘅。 星期六晚八点半，第一台教学有心人，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嚟张美美校长、陈慧叶老师，同大家讲下点样从中文科领略到生涯规划。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冇人需要辞职嘅，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唔收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黄元山。 新闻翻嚟咧，自由峰会同大家倾翻一个咧，就比较民生啲嘅议题咧，就系、是、关于两电加价噶。咁啊，黄元山啊，我即系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因为寻日嘅新闻咧，一直都系即系将呢个新闻一路不断地报道啦吓。咁你就提出咧，就系关于个加价嘅幅度咧，就系、是、中电同埋港灯咧，就喺寻日公布噶。咁就话咧，就明年嘅元旦起咧，就分别加价咧2.5%同埋5.2%，即系中电咧就加2.5%，咁咧就港灯咧加5.2%啊。咁就所有香港嘅即系基本上嘅用户咧都要受到呢个加价嘅影响啦。咁据两间电力公司嘅解释咧，就因为未来几年咧需要大幅增加天然气发电咧，就以符合呢个环保嘅要求咧咁。咁燃料嘅开支咧就相应增加嘅。咁其中中电嘅加幅咧就都算比较高嗰啲啦吓，咁啊就到底呢个燃料成本啊转嫁俾市民啦，即系呢个话题，我谂经常大家都会倾到噶啦。咁啊到底对而家嗰个经济气候咁差啦，无论就系用户啦，或者甚至商户啦，咁都应该会受到啲压力嘅。咁啊政府咧提供咗一啲即系电力嘅补贴嘅吓，咁啊但系呢个补贴咧就只系有8个月啦，即系未足一年添嘅。咁啊到底能唔能够帮助到舒缓到而家个压力咧？咁样咁啊，黄元生你自己觉得即系你都会留意个新闻啦，我估计 系 咁啊。你睇完呢盘账之后，你觉得今次咁嘅加幅嗰个幅度啊，同埋个影响其实到底大唔大咧？ 即系两点啦，第一就系、是、即係好似佢哋咁講啦，即係如果拉勻十年嚟講，嗰個總體電費加幅都係跑輸通脹咧一大段距離嘅。咁、第二當然即係我哋整體嗰個電費比起其他先進國家都係低啦。咁所以今次就話因為搞呢個天然氣，咁其實就係對個減排節能甚至嗰、那個空氣污染都係有所幫助嘅嚇，即係會好啲嘅嚇。咁就我諗而即係我諗個關注點就係話究竟第一係咪即係雖然咧明年咧似乎無論係住宅或者非住宅咧實質咧每個人俾嘅錢咧都應該可能少咗嘅嚇，因為即係嗰個所謂嘅政府去補貼咗，咁嘅個公帑係咪用得其所啦？好多人去傾。第二樣嘢嘅就係、是、即係其實嗰個基數問題啦，因為上年就係有一個所謂即係嗰個回購嚇，就變相咧就係即係基數低咗，咁所以咧即係實質加幅好似係5.2%，但如果你攞除嗰個因素嘅話咧，實質個加幅係1.7%啦，如果冇記錯嘅話，咁所以即係都係因為佢有不少嘅。不同嘅一啲資助啊，加加減減啊，咁所以其實嗰個盤數係不容易睇嘅，咁但係我諗都複雜嚇，因為我諗就但係整體市民即係當然需要討論嘅就係、是、特別喺一個所謂整體經濟大環境不景底下，咁要講加電費，大家自然係彈起啦咁但係我諗加電費呢啲就 无论是经济不景气地经济好景都是大家都不会想见到的。咁所以咁合唔合理就应该去做一讨论啦。 是啊，咁另外嗰个资料可以再提供呢，就两电呢今次呢个加幅即加计加费嘅同时呢，寻日都提出咗提供一个为期四个月呢叫做齐飲齐食齐加油。咁有个餐飲券嘅计划，咁透过社福机构呢就分别向一啲低收入家庭啦、劏房户啊同埋长者残疾人士呢就提供呢，中电呢就每户200蚊，同埋港灯呢就每户呢就500元嘅。咁一来我諗係优惠一啲咁基层市民啦，亦都话呢係有个作用呢，可以带动返最近即係好疲弱嘅餐飲业啦。咁好啦，咁到底头先黄云山都讲咗啦，到底喺一个好複雜嘅计算啦，同埋啲电费里面通常加亲佢梗係就会你又要睇下呢条数啦，睇下嗰条数啦，咁睇完晒嗰啲数之后呢就认为佢加幅呢就唔係咁厉害嘅啫。咁好啦，咁到底我哋即係应该点样拆解今次呢一个咁样嘅电费加价呢？咁我哋就请到一位呢就都好熟悉呢个关于能源政策嘅余婉晴博士。咁佢呢就係世界绿色组织嘅行政总裁嘅。阿婉晴你好。 喂，景祥 ,hello。 喂 ,hello, 你好，仲有黄元山。 系啊，系啊， 系啊！嗱，我哋讲翻嗰个加幅嗰啲先啦，即系表面睇个加幅咧就公布咗啦，咁咧就系中电就系 2.5% 啦，咁啊港灯咧就 5.2% 啦，咁呢个加幅嗰方面咧就即系我哋讲紧话几多都好啦，咁市民都梗系嘈啦，即系尤其是系而家咧，我谂起个经济下行压力咁大啦，同埋甚至即系我谂啲中小企亦都即系受紧一个好大嘅冲击啦。咁啊，你睇翻今次咧，即系呢个加幅里面呢，即到底其实嗰个应该点睇嘅呢？即我哋讲话如果佢加嘅时候个理据够唔够呢？ 嗱，即呢个呢最主要个根源呢就係、是、你睇返当时定嗰、那个计划啦，五年计划啦，里面已经、即讲咗个加幅嘅。咁其實我兩三年前呢我已經計咗未來嗰幾年嘅加幅嘅，我嗰陣時已經講啦，因為你要轉天然氣啦，差唔多係即係 double 咗嗰個比例啦，咁所以呢隨時係雙位數嘅加幅嘅，當時我計咗，咁我就提大家要善用嗰啲差餉地租啲回扣啦，或者你嗰啲燃料帳盈餘就每一次過呢就派晒，而係即係分攤逐年分攤呢嚟抵消個加幅嘅幅度。咁但係當然啦，冇聽到啦，就有一年派成十幾個 percent 嘅，即係減咗十幾個 percent 嘅。咁、所以呢到而家呢你根本冇咩彈藥去抵消嗰啲嘅加幅㗎啦。咁、所以原本个五年计划里面佢哋嗰个加幅系 6.9% 到 8.9% 嘅。咁而家呢即系用咗啲方法啦，都系燃料帳盈余啊，甚至即系中电系垫资咗6-7亿呢俾市民先嚟压低嗰个加幅嘅比例嘅。咁因为而家咁嘅环境大家听到加幅都唔受欢迎㗎啦根本。咁所以呢就即係今次係做咗啲嘢係盡量去壓止啦，但係而家驚嘅係咩呢，再下年譬如話嗰、那個地租差餉回扣嗰度呢，港燈呢就即係2020呢都可以派到 0.4 仙嘅，有一個回扣，即係咁但係呢之後呢都已經冇晒啦，用盡啦，咁所以呢就再下年2021嗰個加幅就會好犀利嘅，咁樣即係一路落去咧，甚至有機會係雙位數字嘅百分比嘅加幅嚟嘅。 系啊，自由风啦，我哋而家倾紧咧关于两电加价，咁大家咧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参与讨论嘅。咁啱啱而家同我哋倾紧嘅咧就系世界绿色组织行政总裁余婉晴啦。咁啊，婉晴，我想问你头先讲紧咧，即系话下年嗰个加幅咧，就系因为嗰啲有啲即系储备啊，或者嗰啲用尽咗啦。咁如果下年里边会唔会系出现一个比较即系更加夸张啲嘅加幅？好，正如你个预测嘅，系咪会可能甚至出现到一个双位数啊咁样？ 是啊，有机会的，即是一定会高过而家所谓 2.5% 或者 5.2% 的啦，即是一定会高过的。 你刚才讲那个是港灯用尽它那个所谓回扣或者盈余，但是中电呢都是咪有同样的情况，都有机会是那个双位数字的加幅。 它都有机会的，它都有机会，不过它好少少呢就是它那个 天然氣嗰個壓力咧，就即加嗰個百分比咧，個壓力冇咁大嘅。 OK， 咁因為佢始終有核電嗰個比例喺度，咁所以咧，即係佢而家咧，即係所謂有一個技術備忘錄啊 ，technical memorandum， 就要求佢哋嘅排放係達到咩程度嘅。咁所以咧，就譬如港燈嗰啲咧，係要一路加個天然氣個比例嘅，即係先可以達標嘅。 系 咁所以即系咁嘅情况下咧，即系为咗即系地球啦，要减排啦，即系唔可以话喂，即系气候变化啲灾难真系会嚟嘅，咁都系要做嘢嘅。不过即系话喺而家呢个时机度咧，真系要转多啲做天然气咧，天然气又贵煤几倍咧，咁所以即系嗰个加幅咧就会犀利嘅。 嗯，咁头先你讲即系港灯，我见到之前系2017年，学你话斋就减过一次电费啦，就都减咗17%系咪？当时候，咁当时候就 系啊， 中电就冇减过嘅，佢系冻结加价嘅啫。咁如果调翻转咁睇，照道理会唔会中电系仲有多弹药去即系压止未来嗰个加幅咧？ 嗱，咁佢哋即係同政府打官司嗰度咧，就最後尾就係攞得翻啲地租差餉嘅。 嗯， 啊，即係咁，所以咧嗰度嗱就係屬於市民嘅錢，咁就要派翻俾市民。咁所以咧，佢哋攞得翻呢啲嘅錢咧，就可以攞嚟抵消翻加價嗰啲錢啦，咁樣咁嘅意思啦。 嗯， 咁就不過即係港燈就派曬㗎啦，中電可能應該仲有啲嘅。係啊，咁即係但係就派曬就冇㗎啦。咁呢個係即係始終要面對個現實。咁另外咧就當時譬如港燈咁，佢又話五年唔加價嗰啲咁咧。 嗯， 咁變咗咧就用即係都彈藥用咗啦。咁所以咧而家咧要面對嘅咧就係第一要睇下國際市場個天然氣個價格啦，到時嗰個升幅會點啦？因為你嗰個石油輸出國咧都有個協議，就係而家比較減產啊嘛，石油嗰度嚇，咁相對地未必即係當石油價格比較穩定嘅時候，即係天然氣未必有一個向下嘅走勢咯。咁即係當然都要睇到時嗰啲情況嘅， 因為佢嘅講法就嗰、那個氣佢哋嘅 contract 都 lock in 咗，係嘛？即係 fix 咗佢好長時間，譬如中電嗰個西氣東輸啊咁樣。咁而家佢哋似乎都係賭緊，就係嗰個所謂processing 喺個海邊運嚟嗰啲係嘛？即係變 係啦，即係嗰個液化天然氣。 液化天然氣 嚇就係啦，咁佢就起架船啊嘛，即係去接收，即係一個站去接收即係其他液化嘅天然氣啦。咁佢就變咗世界各地去揾。咁咧就理論上就希望咧就揾到啲平啲嘅，雖然即係你講話簽咗約係有啲10年啊、15年啊或者20年嘅約，咁但係咧即係過去都係嘅，佢哋都係有揾過其他個別嘅油田嘅，即係氣田嘅，咁樣咧，所以咧就其實某部分咧，我相信佢都可以透過呢啲嘅採購咧，即係去降低翻即係平均價啦咁樣。咁所以即系而家就要睇下佢嗰个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几时 OK 啦。 嗯， 咁就即系希望佢哋就系即系全球去采购揾啲平嘅啦。咁所以即系政府又有一个监管角色咧，就系要佢哋真系买啲气翻嚟咧，系个价格有竞争力嘅。即系因为两电咧而家买呢啲咁嘅燃料咧，即系天然气咧翻嚟咧系实报实销嘅，佢哋冇得赚嘅。咁所以就要 make sure 佢哋買到啲好即係價格好嘅天然氣囉。 我調返轉即係冇個 incentive 去買啲平嘅囉，如果你咁講嘅話，即係佢又還冇得賺又冇得蝕，咁即係係咪咁就買啲穩定啲嘅囉，咁樣會唔會呢？ 咁所以呢就我嘅理解呢就係政府又請其他專家呢就去睇一睇佢哋採購嗰陣時個天然氣嗰啲價格嘅。咁即係我諗係要真係監督到佢哋係買到啲比較價錢好嘅天然氣囉，唔好求其囉。咁呢個好緊要囉。 但係我睇翻啲資料咧，而家即係一路都有啲講法嘅，就話咧，即係廣燈所買翻嚟嘅天然氣咧，就係平好多㗎。咁啊，按照嘅資料講咧，同而家中電即係向內地中石油佢哋買嗰啲咧，相差即成一倍嘅喎。咁而家第一想，我想知就係個實況係咪真係咁樣嘅咧？同埋呢個咁樣嘅價格，如果大家買嘅咁唔同咧，點樣會可以反映翻起佢哋嗰個電費嗰個收費裏邊嘅咧？ 嗱，因為即係我個記憶啦，就係佢比較早期買嘅，咁佢每一張約所謂啱啱。原約跟住博落另外一張咧，有時真係睇運氣啦。譬如嗰陣時油價曾經跌過即係$40一桶啊，甚至好似試過穿過30几嘅，即係咁。所以咧，即係話你真係啱啱嗰陣時續約啊，即係揾新嘅合約嘅時候，你真係揾到嗰段時間有新嘅氣供應啊，有新嘅氣源啊咁樣。咁呢啲情況咧，就有時好坦白講，真係要睇時機嘅嚇，即係而家油價同之前又爭咗一橛啦，又升翻去50啊，60啊，如果冇記錯啊，即係嘅水平，咁亦即係再早年啲，亦有即係成即係再更高嘅價錢都有，咁所以即係嗰個波動咧，就老實講過去做咗咁多研究咧。是冇人係估到個走勢嘅，冇人估得到嘅，即係估得準嘅，冇可能嘅。咁所以即係依個有時都睇少少運氣啦，即係我咁講。 咁啊，講翻轉頭咧，即係五年前咧，即係當改造嗰個所謂即係用啲咩燃料咁，就決定用天然氣多少少嘅之後，嗰陣時候學你話齋，你已經計咗條數，整體嗰個係個 cost 係應該係 double 嘅個電費。咁但係當然就係有啲所謂回扣，就係地租差餉，其實嗰啲都係政府。即係少收嘅公帑嚟補貼一下市民係嘛？即係其實當時候有冇預計過，即係整體累積個電費加幅，如果即係計埋曬呢啲嘅政府嘅補貼嘅話咧，其實整體加幅會係幾多咧？即係 cumulative 累積即係5-10年嘅話。 你講即係之前啊？ 係啊，由未轉到轉嗰、那個用天然氣多啲。 嗱，我嗰陣時就預測咧，即係話到轉嗰陣時咧，我計到係雙位數字嘅，即係可以係10几%嘅每年嗰啲。 每年 即係加幅。 每年 係啊 ，OK， 嗯哼， 10几%嘅可以去到。 咁即係每年10几%去到十年嘅話，就即係 double 啦。頭先你嘅講法就係、是，係咪？ 咁佢睇下佢去到幾多啦，即係話意思係由原本嘅即係20几%，咁去到下年就50%啦。 係， 咁你會繼續去㗎嘛？佢個藍圖未出曬嘅，咁所以就未知道究竟幾耐嘅。 係， 但係可能50都會再去㗎啦，即係因為你始終要減排減碳嗰個需要啦。咁當時咧，即係兩三年前咧，佢哋啱啱發翻啲地租啊、差餉啊，另外咧就嗰個燃料帳嘅盈餘係比較多啲嘅。咁呢啲嘅因素咪可以即係攞嚟抵消翻咯，即係你逐年派一啲嚟抵消。就唔係一次過擺曬，咁 明白。唔該曬啊，遠請先到啱，而家傾緊係關於兩電加電費嘅，先休息一陣。 話救援隊伍只能夠等待。澳洲已經派出軍機接載部分受傷的國民回國，接受特別護理，預計星期四送回10人。懷特島火山日前爆發，當時島上面有47名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其中6人確認死亡，8人失蹤，當局相信他們已經喪生。30名傷者入面有25人情況嚴重。在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晴朗的天氣，另外華東的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季候風補充會在晚間抵達廣東沿岸。預測天晴，聽日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乾燥，最高氣溫大約22度，稍後雲量增多，吹和緩偏東風，聽日的風勢增強，展望隨後1-2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多雲，气温回升同埋有薄雾，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Cherry 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先啦，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跟住隔田村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交通非常挤塞，龙尾系排到窝打路道，跟住太子道西。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跟住隔田村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窝打路道，跟住太子道西。咁意外都影响到红梅谷路去狮子山隧道公路挤塞噶，龙尾就排到美田路近住金禧花园。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系受到车多影响，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另外，长青公路去屯门近住青马管制区行政大楼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长青隧道。咁而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就受到车多影响，都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青龙头中线同埋快线嘅交通意外就未清理好，龙尾排到加龙村。咁讲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香港仔隧道慢士落湾仔排到管道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落山道。咁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因为车多嘅缘故，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啱啱收到最新消息，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跟住青龙头中线同埋快线交通意外清理好啦，车龙有待消散。讲翻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系接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系排到去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系排到观塘道近住德福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启德消防局。将军澳隧道观塘入口就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挤塞，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是排到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去观塘道，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排到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去龙翔道，龙尾就排到彩云村。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比较多车，龙尾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繁忙，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一段都比较挤塞，龙尾排到明爱医院。睇埋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睇埋荃湾路去荃湾，近住葵起街一段系慢车噶，龙尾排到丽景港铁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荧幕上陪审员多数是配角，但现实上就是重要角色。 例如重大刑事案件的被告有没有罪，就是由陪审团决定的。 做陪审员是公民责任，任何雇主因此扣减员工薪酬福利，要求加班，威胁或者终止雇用员工，即属违法。 一经定罪，可被判罚款25,000元同监禁3个月。 支持陪审员制度，为司法公正出力。 咦，马高，你去完北极翻嚟啊，着咁多衫嘅？ 呢个星期咁冻，唔着多啲衫保暖点得啊？ 但系除咗着多啲衫，仲可以揾电器取暖噶嘛？ 唔系唔得，但系用暖炉或者暖风机嘅时候，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远离易燃物件啊！ 唔止噶，你啊，仲要小心避免电力负荷过重，酿成意外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精明一点，严寒之中，守护你健康。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黄元山。 新聞翻嚟，自由風咧繼續同大家傾下兩電加價嘅。咁咧，兩電嘅加價咧，除咗加幅之外咧，就亦都引起咗好多嘅話題嘅。咁咧，包括咗咧，譬如有啲㓥房户咧，佢冇獨立電錶咧，咁個電費會唔會係即係全部係益曬嗰個大業主咧？咁呢啲咁嘅話題，我哋依家咧都請到啲嘉賓同我哋講下個情況點嘅。咁亦都有啲人講咧，就話咧你補貼呢個電費啫，咁但係都冇乜用嘅，幫即係對佢幫助唔大嘅，因為咧，譬如話你就係政府期間補貼就有用啫，咁你唔係補貼曬即係成個階段㗎。咁啊頭先同啲嘉賓傾咧，可能呢個轉用天然氣要即係加電費咧，可能都一個長期嘅過程嚟嘅。咁啊，到政府咧補貼冇咗之後咧，咁啊，每一户嘅用户到底係咪就會要承受呢個咁樣嘅即係加幅咧？咁有好多人亦都再提到咧，就話你兩電轉用天然氣啫，咁個加價或者因此增加嘅成本係咪應該全部轉嫁俾啲商户啊，或者係一般嘅用户去承擔咧？咁樣咁呢啲咁嘅話題都希望大家有機會或者有興趣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咁我電話就係1872311咁啊，呢个时间咧就不如请嚟另一位嘅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好嘛？咁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啦，胡志伟嘅。胡志伟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系啊，我哋啱就倾开咗电费加价嗰度啦。咁咧就想即系你哋嘅政党啊，或者你自己泛民嗰都好似有啲意见讲咗啦。咁啊，今次里边你觉得对呢个加幅啊，同埋即系而家呢个时间去加价里边，你个反应基本上会系点样啊？个立场点？ 唔系我谂面對經濟下行嘅風嘅情況之下，即係電費嘅加幅咁大，咁當然對大家嗰個經濟嘅生活壓力咧，係會有個好大嘅影響嘅。咁只不過就話咧，係喺呢個階段咧，就政府有個82億嘅補貼啦，就分咗5年咧，就每個月50蚊咁樣俾落去啦。咁然後再加上呢、這個最新公布嘅啲電費補貼嘅安排，咁所以可能感覺上面咧，未係好到肉都唔頂嘅。但我想講嘅就係、是。客觀嗰個電費咧，隨住政府係要用呢個更多天然氣，所以乾淨能源呢個 concept 概念嘅時候咧，咁其實未來咧呢、這個電費嘅係即係升幅咧係一路累積上去嘅，包括咗就係話因為要增加天然氣機組所產生嘅係我哋叫資本投入之下嘅係一個節算啦，化成呢個係基本電費，同埋就係嗰個燃料帳所需嘅天然氣係上升之下咧。帶嚟嗰個係燃料費嘅係上升，從而令到整個嘅電費嘅價格咧係會由而家嘅標準咧大概咧去到呢個2023年嘅時間咧如果喺嗰個由依家同去到2023年做比較嘅話咧，大概差唔多有25% 嘅升幅嘅。咁呢一個其實係一個相當沉重、相當大嘅壓力，仲未計就係話喺長遠嚟講咧，仲會用更多嘅天然氣，換言之有更多嘅。即係昂貴嘅天然氣同埋天然氣機組咧，係會進入呢一個程式裏面咧，係令到市民嘅電力負擔咧、電費負擔咧，係一路係會一路嘅係即係面對好沉重嘅壓力嘅。咁我唔相，我覺得政府除非去諗住就話一路補貼落去嘅啫，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佢都要諗辦法咧，係令到即係呢一種嘅係升幅咧，係能夠有一個嘅方法咧，係去即係壓抑啦。其中一個策略，我自己嘅睇法就係而家根據兩電嘅係管制協議嘅話咧。所有嘅係發電機組作為資本投入嘅時間咧，係會有8% 嘅准許回報嘅。咁換言之就係話，政府應該從呢個角度去可以睇一睇、檢視一下，有冇一啲嘅係即係過往俾兩間電力公司可以係作為資本投入嘅方式，係去令到市民嗰個電費負擔係上升嘅一啲資本投入嘅內容咧，係可以抽出嚟，咁令到就係話。即係佢嘅資本投入，佢落得8%嘅回報嘅時候，換言之係會令到市民喺面對個電費加幅上面咧，有呢一個相應嘅係即係比例上面嘅係即係電費上升嘅壓力咯。咁所以呢個就我提出嘅一個觀點就係話，係咪要從呢個角度去睇一啲，譬如話係兩間電力公司共同擁有要準備係投入嘅一啲設備咧，係可以由政府咧係去承擔咗去，就令到。反翻過嚟就好似政府嘅資本投入咧，其實係令到市民係可以係將呢筆資本有8% 嘅一個回報減少相應嘅一個電費升幅咁解啫。 阿胡志偉，你嘅意思即係話咧，係政府津貼兩間電力公司去譬如購買呢啲新嘅發電機組， 咁令到佢咧就冇咁大嘅資本開支啦。咁所以呢個加幅就唔需要咁大啦，係咪咁嘅原理啊？ 理論就係咁樣樣啦。我舉個例子，譬如而家兩間電力公司都有準備合資咧，係要興建一個係液化天然氣嘅海上接收站。個造價大概係60多億嘅，如果冇記錯數字嘅話。咁呢一組嘅設備，如果係由呢一個嘅兩間電力公司就資本投入嘅話咧，就換言之就會係個資本帳上面咧就增加60億嘅一個資本。而60億就可以得到每年8% 嘅係回報咯。咁你翻過嚟嘅話，如果係政府承擔咗嘅話，咁其實就會令到喺成個嘅係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可許可可用嘅年期裏面，可能係講30年嘅使用壽命裏面咧，都會每年喺扣除咗係折扣之下咧，係獲即減少咗喺呢一筆嘅資源之下所產生嘅8% 嘅係可准許嘅利潤。咁呢一個係會係壓縮咗。即系电费升幅系嚟自呢一个资本投入之下所带动嘅系即系升幅嘅水平嘅。 即系我又唔即系我明白个概念咁但系当然要即系完全去压缩嗰个电费嘅增幅去到一个合理嘅水平。我唔知阿胡志伟议员，你觉得即系嗰个合理嗰个升幅水平系几多啦？咁可能如果譬如而家去到2023，如果系25%，可能你觉得唔合理啦。咁你觉得？譬如单单是那60亿可能就未必能够压止到那个去返一个合理的升幅。所以有两条问题。第一条问题就是你觉得由而家去到2023啦，咁 25% 可能是比较多啦。你觉得是什么先至累积升幅是比较合理啦。第二就是都能不能够寻求到一个估算，就是要做到你认为那个合理升幅的话，其实即是总体政府要承担那个资本开支是要几多呢？ 其实我想指出嘅就係、係條方，即係條方程式上面所碰到嘅問題嘅。因為而家係成個政府嘅係政策就指向咗，我哋香港係要有一個即係用更多嘅乾淨能源啦，有呢個指向嘅。咁但係過程裏面咧，就會係講要兩間電力公司咧係要用更多天然氣機組，要有用更多天然氣嘅發電，甚至長遠嚟講，因為嗰個嘅係氣候變暖。我哋所參與嘅係公約嘅要求咧，可能甚至要進一步用更多嘅係可再生能等等嘅內容。咁但係呢一部分嘅資本投入咧係非常之龐大嘅。咁而家個說法就係話，政府如果係容許兩間電力公司喺呢個資本帳上面不斷嘅膨脹，而係喺呢個利潤管制之下咧，呢啲資本帳嘅投入咧係會有8% 嘅可准許嘅利潤回報。咁究竟？这个政府政策所带动的这一种的是电费上升的观念，是不是应该有政即是我们说公帑呢，是要重新去思考究竟过程里面政府资源的投入是要怎样用，究竟我们用为了是要令到市民的感觉是舒服一点，是将这钱是作为补贴电费的上升，而从而是令到那个的是两间电力公司仍然可以是在个资本账上面获得在那个那个嘅机组投入之下可使用年期，譬如30年嘅使用，都能够获得8% 嘅回报呢一个观念，还是就係话我哋将嗰个资源呢係放咗落去，就係、是、不如咁，我哋不如政府就係买咗某啲嘅係即係发电嘅机组或者设施，从而令到嗰个部分係作为政府公帑投入嘅部分，令到我哋市民喺电费负担上面呢係因为政府政策嘅改变而係由即系我哋叫由公共财啦去协助去即系维持翻个电费水平咁解，所以嗰个系一个政策嘅方程式嘅问题。 明白，明白。想但都问清楚，就系追问一句，就系嗰个方程式嘅改变，令到政府咧系去付出嗰个起机组，即系嗰个资本嘅投入，就唔使电力公司去做，所以因此咧个加电费就唔使咁多啦。其实嗰个效果系咪其实等于政府其实每一年？都攞筆錢出嚟，令到個電費客觀上唔會加到咁多。其實都係政府都要同樣地係一次過攞一筆錢起機組啊，定係累積每年咧去攞少少錢出嚟，令到唔係少少啦，累積 都唔少 啊。或者每但係即係客觀嘅效果，其實都係想壓抑嗰個喺市民上 攞電費嗰個金錢啫嘛。咁但係其實兩筆錢會唔會其實都係差唔多？一個就係一次過嘅投入去做資本，一個咧就係每一年咧攞嚟對沖翻嗰個電費嘅升幅，而即係令到市民兩個方案都會其實係。付出的电费 不过就经不同途径啦，一个就是 好似 你讲呢个就直接俾佢嗰个买机组， 可能好熟咧。有个系简单嘅算术，就系、是、譬如我哋而家62亿去82亿去补贴5年嘅电费开支啦。咁、同样如果将82亿系吸资本嘅话咧，其实系讲紧一个相当长嘅年期，譬如喺30年里边咧，你去整体嚟讲咧系有如果我嗰时计个数咧，就150几亿嘅，相当于呢一个嘅现金价值嘅东西嘅。咁所以其實係要用咁嘅方，即係用呢個咁嘅，即係我哋財務嘅模型啦，係去即係睇翻嗰條數咧，你先知道點樣去運用先至係合理嘅。咁呢第一點，第二個就係、是，即係我係想講嘅就係、是，因為喺香港呢一種嘅結構下面咧，究竟8% 嘅可准許回報係咪一個合理嘅做法？同埋我調翻轉諗就係、是，如果政府有一個係資本嘅投入，而係能夠確保有8% 嘅係。冇嘅回報咧，係節省嘅話咧，即係經我哋 opportunity cost 啫嘛，即係嗰個機會成本嘅節省嘅話咧，咁其實呢一個其實都唔係好差嘅生意嚟嘅喎，從呢個角度嚟講。 另一個咧，想請教，即係8%，我哋幾時可以去檢討？我都唔係好記得，好似每10年先得檢討一次 咯。對唔住啦，呢個係我哋將合約咧由簽咗15年啦，都係個去到15年 內都冇得喐啦， 2033年嘅時候都冇得喐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数系本身大嘅一个咯、第二个就系呢一种嘅系让两间电力公司不断膨胀资产，去令到佢系增加咗市民嗰个嘅系负担。喺今日嗰个嘅系状态里边，因为以前嘅谂法就系政府冇钱，咁所以我希望私人企业咧系协助政府去建设一啲社会所需嘅系东西，咁、因此就有个系即系叫准许利润去吸引呢个系两间企业咧系去做呢个工作。咁但係今天而家我哋可能面對係另一個問題，就係、是、政府唔係冇錢，但可能要尋找一啲好嘅投資項目。而如果兩間電力公司嘅投資內容佢有8% 嘅係回報嘅話，咁其實呢一個係咪一個唔差嘅投資內容咧？咁樣樣， 但係調翻轉，胡志偉議員，我想問多一個就係、是，你知啦，有時候我哋都鬧政府做起花錢起啲大白象，即係因為佢有時候咧，即係嗰個efficiency， 即係效率又唔係好高啊，有時候 over budget 啊，即係佢做嘅 project 大 project 你就有啲擔心嘅其實。咁但係調翻轉咧，如果俾啲私人公司做咧，因為佢真係攞嚟賺錢，咁佢就會即係又快啊，做得又好謹慎啊，咁即係揀嗰啲模型，可能揀最好啊！即系会唔会都有个担心，就系话政府攞咗个资产嚟做，我明嗰个概念，但系会唔会都有嗰个所谓 效 益问题咧？效益 唔系咁，我谂起当然由电力专家去起啦，系嘛？呢个当然有啲我哋叫 design and build and operate 嘅 contract 嘅。咁即系我自己觉得，其实两间电力公司系咪用呢一套嘅方法？因为对佢嚟讲，佢有另一个 opportunity cost 嘅计算啫嘛。如果佢唔插呢一笔钱嘅话，系佢可能喺呢一度系赚少咗，但系对佢嚟讲亦都有个融资成本嘅 issues 噶嘛。咁变咗就系、是、即系唔系佢就好似好蚀底咁样样，就唔投入就最差嘅处境咧咁样样。咁我又即系觉得系可以探讨呢个方向嘅。就算我唔睇咁大都好啦，就算系讲紧呢一个概念嘅本身嘅应用，而家系譬如两间电力公司去要起任何嘅系，譬如租一个要攞块地去做呢一个系。分電站、發電，即係嗰啲係嗰啲輸電網嘅一啲部分嘅土地都好啦。政府都係用緊一個就要賣咗塊地俾佢嘅概念嘅。咁賣咗塊地俾佢咧，就成為佢資本帳嘅一部分。但如果用租俾佢嘅長期租俾佢嘅話咧，亦都會改善咗，因為租俾佢咧就變成就係經營成本嘅一部分啫嘛。咁因此就係話，即係其實呢啲嘅帳嘅算法咧，其實政府係咪可以同大家有多啲嘅資訊嘅交代，從而令到我哋即係幫手啦，我唔敢講啦，幫手就係解通點解我哋係要得一招了咁樣樣咧，就係要同佢係由佢嘅資本投入，讓佢有個8% 嘅係准許嘅回報，或者一個係即係一個認可嘅係回報呢一個基調去處理呢個電費嘅升幅嘅問題。咁我覺得係應該多啲唔同嘅methodology唔同嘅方法咧，令大家理解呢個電費嘅升幅其實仲有唔同嘅方法可以首先可以壓低佢。 係明白，唔該曬你啊，胡志偉，胡志偉立法會議員啦，啱啱嚟而家傾緊嘅咧就係、是、關於最近兩電公布嘅加價，咁大家有興趣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我哋先休息一陣。 我請在座各位見證。我刘伟恒， 我梁礼勤， 同我何铿， 器官捐赠我愿意。 如果你都想同我哋一齐成为器官捐赠者， 12月15号星期日下昼1点，诚意邀请你 嚟临新蒲岗崇宁街新蒲岗广场外参与 手下留情器官捐赠登记大行动。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咧傾緊關於兩電嘅加價，咁喺今次嘅加價裏邊咧，都有人咧係繼續關注一啲劏房户啦。佢哋因為冇個獨立電表咧，就一般由個業主咧幫佢計算個租户用電量同電費咧。咁啊，通常咧好多時咧就如果政府一啲津貼或者補貼嘅，就會落咗去嗰個大業主度咧，就反而咧啲劏房户咧就未必有得益嘅。咁啊，對於個問題係應該點睇咧？咁我今日請嚟咗咧姚冬梅咧，就係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成員。咁啊，同我哋講下呢個現象或者應該點樣做嘅。姚冬梅你好。 你好， 系啊！我哋而家讲紧咧，今次又即系又再嚟啦，即系话关于加价，咁政府提供啲补贴啦，咁啊，而家关于嗰啲劏房户遇到嗰啲问题咧，到现在好似都系冇乜解决到，系咪咧？ 都系噶，我哋因为劏房大家应该都成日听揽收水电嘅问题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政府一直都冇立例去监管揽收水电，所以好多街坊其实基本上都系收过多过电力公司嘅电费咁样咯。 嗯， 咁就你见可能政府虽然就有提出话有一啲电费补贴啦，但其实呢啲电费补贴都系直接去过数去俾一啲电力户口嘅持有人，即系业主啦。咁过往我哋都喺接触街坊嘅时候，其实都好少，基本上我都冇见过有业主会真系将一啲补贴咧去俾翻劏房嘅家庭，即系其实依家虽然有纾困措施，但其实都未必对一啲基层嘅劏房家庭真系好有用啦。 想请教一下，即系而家譬如中电或者其他电力公司，可能两电都有做一啲即系纾困措施，帮唔帮到手咧？即系譬如佢哋话有700万俾10000个劏房户，每人600蚊，2500万有个全心全电嘅计划，资助一啲电费资助之类嘅嘢，系咪都算系杯水车薪，定系你觉得都有用咧？ 杯水车薪咯，都系中电有出过啲唔同嘅措施嘅，例如全城过电啦，就俾500蚊去一次性一年，咁就俾劏房街坊。不过后嚟知道今年多咗100蚊，但都系一次性咯，未必系真系好舒缓到街坊个电费压力咯。咁就算就住今年就住。政府就住中電嚟緊，兩電嚟緊會加電費咧，其實啲街坊都會擔心其實業主都會借啲嘢去加電費。過往都試過，因為過往試過可能個半一度，咁中電要加電費啦。我哋有啲 case 就係變咗加2蚊，變咗2蚊一度電咁樣咯，咁就變相不過呢、這個同我話啦，另外中電我哋都知譬如有個會資助業主去重鋪電線，幫他們安裝獨立電錶的計劃，但我們看到因為這個計劃都是自願性，但業主參與的動機都比較低，我見充電其實都有透過一些不同方法，譬如在電費單上擺宣傳單張去鼓勵業主去裝獨立電錶，都多了業主問的，但是都接觸都比較接觸都未必好個反應未必好積極，因為過往好似暫時嚟講應該大概10多户嘅業主係成功裝落獨立電錶咯。 咁你哋譬如你啲團體或者啲譬如話你哋啲譬如 NGO 咁樣咧，會唔會係用呢個做一個方法咧？譬如幫助啲劏房户啊，或者協助佢哋去盡量做裝呢個電錶啊？咩頭先你講咧，電力公司當協助噶嘛？咁會唔會從呢個方法入手就可以一次過解決到？即係頭先講咧，始終一有津貼就益咗個業主咧咁樣，會唔會係呢個係你哋覺得其中一個要做嘅工作？ 我哋會中間做轉介咯，因為做嗰個都係中電啦。咁我哋就唯有即係積極啲同街坊去宣傳。業主我哋未必 啲街坊願唔願意裝嘅咧？啲街坊肯唔肯嘅？ 街坊梗係好願意裝啦，但通常係業主未必好有動機咯。因為始終麻煩啦，你要申請啦，跟住你又但又要經過，譬如申請嘅時候要嗰棟大廈法團同意啦，咁你要問過呢一啲嘢，咁就可能個動機會低咗。 未必咁容易啊， 未必容易咯。 但都会有业主做嘅、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啦。咁啱同我哋倾紧就姚东梅，就全港关注劏房平台成员。咁啱自由风倾紧就关于两电加价嘅。咁我而家先听住新闻，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监警会审视反修例风波的国际专家小组发表声明，表示监警会的权力、能力和独立调查权都明显不足，小组和监警会商讨之后不能够达成共识，决定退出。监警会主席梁定邦说，專家小組完成階段性的工作，暫時退出，並不覺得是辭職。他又說會在明年年初提交首階段報告，有把握涵蓋到7月1日的事件，但只會包括事實的陳述，不會有太多具體的建議。至於應不應該增加監警會的調查權，他認為要由社會和政府研究。政府就回應說將會密切關注監警會的審視結果，仔细研究报告的所有建议，暂时决定采取任何跟进行动，并且再次呼吁公众给予监警会时间和空间完成这项复杂的审视工作。对于网上有传言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向记者表示会为落选的建制区议员提供高薪和补贴以出任公职，特区政府发言人说有关的引述完全虚构。将军澳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地盘女工堕楼身亡。下午3:00左右，一名女工在将军澳日出康城第7期一个地盘的高处外墙做嘢嗰阵，从工作台堕下至到6楼的平台。女工的同事报案，救护车接报到场，将伤者送去将军澳医院抢救，最终伤重不治。警方正调查事件。劳工处话，处方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人到现场，正调查意外原因。港珠澳大桥石屎砖压力测试结果被揭发造假，12名土木工程拓展处的外判实验室技术员和助理早前被裁定串谋诈骗罪名成立，今日判刑，其中6人判监3个月至到2年，其余的被告就被判缓刑或者社会服务令。法官说案件极为严重，打击公众对检测和认证系统的信心，政府要额外耗资5800万元重新去测试，以释除公众疑虑。案情指2013年1月至到2016年的7月，土木工程拓展处将港珠澳大桥所用的混凝土送到加科工程顾问公司的实验室进行压力测试，19名被告涉嫌未能够按时测试，串谋更改测试使用的电脑上的日期和时间，并且用其他代替品材料制造虚假的报告。其中7名被告早前认罪，判监8至32个月。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稍后云量增多，吹和缓的偏东风。明日风势增强，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到中期多云，气温回升和有薄雾。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咁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沙田方向，较早前近住格田村嘅慢线有意外，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带交通咧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过咗狮子山隧道。而家窝打老道去狮隧咧，车龙排到近培正道桥底。另外，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启祥道。咁受到意外影响咧，而家红梅谷路去狮子山隧道公路方向嘅交通咧都系繁忙，车龙就排到近新翠村。咁就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格田村嘅慢线有意外，仲未清理好，车龙排到过咗狮子山隧道。而家狮隧嘅九龙入口咧，窝打路道去系窝打路道嘅狮隧咧，车龙排到近培正道桥底。另外，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启祥道。咁揸车嘅朋友咧，请你考虑改道行驶。 咁另外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大挤塞车龙排到去风力楼。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慢线有坏车，龙尾风力楼。至于较早前喺长青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青马管制区行政大楼快线嘅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咁较早前咧，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嘅间封都取消。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隧道口比较车多，但是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较早前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跑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再提提大家啦，喺维多利亚公园有公展会活动，直至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基利佐治街咧，系会划为行人专用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三轮的纾困措施之后公布了第四轮的措施，总金额超过40亿，是不是无论如何都是不考虑派钱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关爱共享计划之前的申请手续各方面是不理想的。 有些政党是说那不如就全民派啦，人人都有些钱落下袋，好像可以舒下气这样。 都众说纷纭的，都要顾虑长远承担能力是怎样的。 星期六早上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回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黄元山。 自由風翻嚟咧，就想傾一個新嘅話題咯，黃先生啊，就關於呢個智慧燈柱嘅。咁大家知道咧，就政府嘅智慧燈柱嘅計劃咧，就都受到一啲質疑啦。咁就好多即係功能嘅智慧燈柱咧，就個技術諮詢專責委員會咧，就喺呢個10月10日啦，即係尋日咧就開咗個會啦。咁就達成咗個共識咧，就認同咧呢個智慧燈柱嘅計劃咧，就應該要繼續推行嘅。咁但係咧就做咗啲修改啦，就會用一個光學雷達同埋熱能嘅探測器。等等咧，就替代咗智慧灯柱上面嘅摄影机，咁咧就希望争取呢个市民支持呢个智慧灯柱啦，同埋智慧城市嘅发展嘅。咁啊，件事嘅发展到底会点咧？咁欢迎大家可以打嚟咧1872311分享下你嘅意见嘅。咁啊，讲到智慧灯柱，可能仲记得其中有一个即系街头嘅一啲抗争嘅行动嘅时候咧，就曾经有一啲示威者啦吓，就系将嗰啲柱就系锯咗，即系个灯柱啊，智慧灯柱咧，就冇記錯，應該喺觀塘嗰附近嘅，咁啊將佢鋸咗落嚟添嚇，咁啊就破壞完之後咧，咁就亦都更加引起咗討論啦。咁啊智慧燈柱，因為咧當時咧可能話有人面辨識啊，會唔會係留低或者留低咗一啲人嘅私隱嘅記錄咧等等啊咁。咁呢個修改嘅計劃咧，到底係咪即係可行咧？同埋到底會點做嘅咧？咁我哋就請嚟咗位嘉賓，不如同我哋一齊傾下啦。咁我哋咧就請咗林偉橋咧，就係政府資訊科技總監，多功能智慧燈柱技術諮詢委員會。 佢系召集人嘅。林伟桥你好， 系你好啊，陈宇祥， 系啊，你好啊。我哋啱嚟倾紧咧，就系你哋而家会建一个新嘅方法啦，即系用一个光学雷达同埋热能探测器。咁但系呢个建议而家系会做未嘅咧？有阵时仲系讨论紧 嘅。我哋而家仲係討論緊嘅，呢兩個嘅技術咧，其實係兩個可行嘅技術嚟嘅。咁我哋咧就會而家會比較仔細啲研究啦，然後睇下我哋二月嘅時候咧就會完成個報告嘅。當完成個報告嘅時候咧，就會有埋啲技術方案喺裏邊 嘅 啦。 如果要改變或者用呢個咁嘅新嘅方法咧，即係光學雷達啦、熱能探測器，要用幾耐嘅時間去轉呢個方法㗎？ 轉個方法咧就唔係好困難嘅啫，即係我哋係需要買一啲新嘅儀器啦。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哋都要諗清楚咧，就話呢啲咁嘅儀器咧，其實係咪對於私隱嘅尊重咧係做得到啦？咁我哋都會做翻呢啲一啲私隱評估同埋審計嘅。咁因為呢樣嘢都緊要嘅，因為咁樣咧先可以俾到個市民有信心咧，係即係呢啲咁嘅新嘅儀器咧就唔會話有機會咧係影響到佢哋嘅私隱咁樣。 咁而家呢个计划里面即係你哋係应该一定会做㗎啦，係咪呢？应该係咪可以咁讲呀？ 因为其实呢，我哋智慧城市嘅发展呢，我哋都睇到呢，唔可以落后于人嘅，所以我哋一定要急起直追啦。咁亦都好多谢专家好多专家委员嘅意见啦。咁佢哋都认同呢，这个智慧灯柱计划呢係应该继续推行嘅。但係当然喺嗰个用嗰啲嘅技术方面呢，譬如摄录机嘅话呢，摄影机嘅话呢，就应该係可能要即係用個第二種嘅儀器代替咯。 你其實轉咗呢個之後咧，同原來做用攝影機咧，其實分別最主要係邊度咧？即係或者可唔可以做得翻你當時想做嘅用呢個智慧燈柱嗰啲功能嘅咧？ 明白。其實咧好多我哋有唔同嘅部門啦，有運輸署啊、環保署啊咁樣樣咧，佢哋都一路咧係揾緊一啲嘅比較合適嘅方案啦。即係例如喺呢個運輸署嗰度咧，就係用呢熱能。感興你咧，可以亦都可以探測到嗰啲車速同埋流量嘅。咁所以其實咧就係真係可以代替嗰個攝錄機嘅。我哋要清楚一點咧，就係話事實上咧科技咧就係不斷進步緊嘅。冇一啲係最好嘅科技嘅，只係有啲最合適嘅科技，尤其是今日邊個科技方案最合適咧，我哋就應該引用嗰個嘅科技方案啦。 咁你而家做呢个新嘅方案咧，其实或者甚至我哋再讲翻你最初嘅时候嘅个智慧灯柱嗰个构想啊，或者成个计划啊，主要系想收集边啲方面咧？系路面交通啊，因为事实涉及到边啲咧？有啲人觉得要摄录机嘅时候就话你其实影埋我样啊，或者影埋车牌， 系啊， 就目的系为咩嘢咧？咁而家再一个检讨嘅时候，可唔可以再同我哋讲一讲咧？成个智慧灯柱其实想个功能目的系在边度咧？ 智慧灯柱其实最重要嘅目的咧，都系收集即系呢个城市嘅数据。以往嚟讲，我哋就用摄录机啦，同埋啲感应器嚟收集数据嘅。数据方面有几种啦，一啲系交通嘅数据啦，一啲系环保啊，或者咧系一啲嘅天气气象嘅数据嘅。咁呢啲数据咧，其实有啲系完全唔涉及私隐嘅，即系譬如啲空气污染啊、温度啊、湿度嗰啲咧，其实我哋点都可以做嘅。咁但系另一方面咧，有啲数据咧，可能就系即系而家以往嚟讲咧，我哋谂住用摄录机。嚟收集啦，咁系譬如啲车嘅流量啊，车嘅大细啊、种类啊呢啲咧，系如果用摄录机嚟收集咧，系比较上容易一啲嘅。咁但系如果要唔用摄录机咧，其实都系有第二啲嘅代替嘅技术嘅。咁我哋系可以用嗰啲代替技术咧嚟收集呢啲数据咯。咁仲有一样嘢都好紧要嘅，其实呢啲智慧灯柱咧，其实喺上面咧可以安装一啲咧系 5G 嘅基站嘅，咁呢 5G 基站咧其实都系有助呢个智慧城市嘅发展嘅，尤其是咧喺其实我哋上个嘅专家委员会嘅会议上面咧，我哋都邀请咗啲电信商咧上嚟咧，就同我哋啲专家解释下咧，点解要用呢啲智慧灯柱咧嚟装啲 5G 基站嘅，咁大家都觉得啦吓，呢个系一个需要咧。是做的事嚟嘅，因为如果当发展五 G 冇呢啲智慧灯柱去做的话咧，可能会影响嗰个五 G 嘅发展嘅。 咁而家跟住嚟新个计划嘅话，就系装五 G 嗰个基站都系继续会做嘅，系嘛？ 系啦，冇错， 即系呢个就唔会改嘅呢、這个。 系啦系啦，如果我哋当我哋有咗呢、這个呢、這個智慧燈柱嘅計劃繼續推行嘅話咧，我哋就會咧係幫助協助一啲嘅承辦商咧，如果佢需要係裝5G基站咧，可以利用嗰啲 智慧灯处理装嗰啲唔知几站嘅。 嗯，阿罗永桥，我都想问咧，上次我哋头先都提到啦，就系、是、上次有一次嘅啲街头嘅事件嘅时候咧，啲就锯咗一个嗰啲智慧灯柱咧，就成条跌咗出嚟啦。 系啊， 咁啊，嗰件事发生之后咧，就有一啲即系设备供应商咧，就话就唔参与啦。 系 咁啊，咁而家嘅进展系点啊？你系会揾个另一个发展即系技术嘅供应商啊，即系点样咧？佢 嗱嗰个系本地研发嘅一个技术嚟啦。咁其实嗰个技术本身咧就冇私隐嘅问题嘅。咁专家亦都睇到咧系冇问题嘅。咁啊，但系当然嗰、那个技术研发嘅就系我哋嘅本地嘅科研中心。咁而嗰、那个去制造嗰件嘅部件呢，就是、一间本地嘅公司嚟嘅。咁、如果佢而家都话佢唔会再制造嗰个部件啦，咁我哋可以搵个第二间公司呢，係帮我哋呢係制造呢个部件。 嗯，即係可以搵得到嘅。 係啦，呢、這个唔係困难嘅啫。 嗯，咁而家个进展係点呀？即係会係已经有一个新嘅供应商帮你做緊啦，即係研制商。參與啊，又是點樣啊？個計劃 啊，我哋咧就係、是、我再推展嘅時候咧，因為而家都係做緊嗰個報告啦。咁、個報告當完成之後咧，我哋就會將個報告嗰個嘅建議咧，就去區議會嗰度咧，再諮詢一次先嘅、因為我上次嚟講咧，就係、是、去到九龍城同埋觀塘咧諮詢過嘅。咁、而嗰、那個燈柱出現問題嗰啲咧，都係呢兩個區議會啦。我哋會去呢兩個區議會再諮詢之後咧，我哋先會再推行呢個計劃嘅。 嗯，點解呢兩個區議會？特别即系会关注咁样嘅咧，有冇原因嘅？ 当然，因为而家嗰五十支灯柱咧，就喺呢两区议会里边。 哦，即系佢哋已经装咗，即 系 两个区嗰度。 系啦，系啦，系啦。 嗯，咁你经过上一次个事件咧，其实你会唔会睇到即系成个计划？会唔会要延后啊，或者要做一啲修订咁样啊？其实 我谂延后咧就系、是、有些少嘅延后噶啦，因为其实我哋本来咧就系谂住今年嘅年底咧就会去第二啲嘅区嗰度做嘅，咁、但系因为這件事呢样嘢咧，市民对私隐咁关注嘅话咧，我哋都认为咧都系要做得比较审慎一啲啦，咁、所以我哋就要做埋个报告先，然后再咨询啦。咁至于会唔会有改变咧？改变就系头先讲嗰啲啦，即系话如果我哋唔会再用呢个摄影机啦，我哋会用。一啲替代嘅技術咧嚟替代攝影機嘅。 嗯，咁而家成個即係其實我哋講緊咧，即係特區政府一路做緊都係成個智慧城市啦嚇，即係呢個概念去做啦。咁喺智慧城市裏邊，即係其實仲有冇啲其他嘅項目咧？即係除咗呢個智慧燈柱之外咧，係開始展開緊嘅咧？ 有嘅有嘅，我哋其實有一個咧智方便嘅平台咧，以往嚟講咧，我哋就叫數碼個人身份 EID 嘅。咁呢個智方便平台咧，其實我哋亦都係開始發展緊嘅啦。我哋希望咧去到即係出年嘅第四季咧，去推出呢個智方便平台咧，係俾市民咧有一個統一嘅數碼個人身份咧，可以咧就登入唔同嘅政府服務嘅。初步嚟講咧，我哋起碼咧都有20個政府服務咧，可以用呢、這個呢、這個新嘅智方便嘅智方便嘅 ID 咧，可以登入咁樣。 嗯，咁而家我哋個發展咧，香港咧，我哋叫做即係快啊，或者慢咗，或者比較其他，譬如我哋當亞洲區嘅城市啦，即係呢個智慧城市喺香港呢度嘅發展嘅步伐咧，其實而家個程度係點樣咧？ 嗱，其實我因為有時我都會出外咧，係去一啲唔同嘅地方咧，去觀摩一下啦。譬如我最近咧去過呢、這個。呢、這個越南嗰度咧係參加一個即係比賽，咁喺個比賽裏邊咧要接觸到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國家嘅政府嘅人士啦。咁我哋睇到咧，其實香港喺發展智慧城市咧係唔係慢嘅，都幾快下嘅、不過咧就係、是、其實我哋係有啲嘢未做得做緊，不過未做到嗰個地步咁解啫。咁、我哋係需要咧繼續加速咧，係令到我哋可以咧係同即係領先咯。而家嚟講咧，可能係都係快過人嘅，不過係未係一個領先嘅地位咯。 嗯， 快意思即係譬如即係因為你知啦，智慧要做到智慧，我諗嗰個數據係其中一個關鍵。 冇錯。 咁數據當然頭先你就講有啲物件啊、空氣嗰啲數據係其中一樣啦。咁好多人講話車點解即係？重要就是因為起碼好快知道嚇邊個位置有有冇停車場，有冇位啊，唔使去到先知冇位啊嗰啲咁樣，全部即係下下都係牽涉到數據嘅咁樣。咁但係你點樣睇即係而家香港即係到即係對數據嗰、那個 关注程度，就是怎样去平衡到一个所谓数据监管，即是 data governance， 同埋完全呢一听到数据就是即是一件坏事，即是这种怎样去平衡到这两样东西呢？因为如果一听到数据是坏事的话，就自然是不用发展这个智慧城市的啦，因为智慧城市我相信就是个基础就是数据啦。咁怎样去平衡到这样东西，同埋令到即是市民会更加放心，你怎样睇呢？ 明白。其实数据呢都有啲系有私隐关。有私人的數據，亦都有些是沒有任何私人的數據的。例如現在那些交通的數據呢，或者一些車速車流的數據呢，其實沒有什麼私人的。所以呢，其實在最近我們都開放了很多的數據的，例如那些巴士到站時間啦，例如那些行車的速度諸如此類呢，其實已經開放了在我們那個的這個資料一線通的平台上面的啦。這個平台上面的數據呢，已經是可以大眾可以看到亦都可以应用到嘅。咁至于有啲私隐嘅数据咧，其实系事实嚟讲咧，我哋系需要咧比较小心啲处理嘅。譬如喺个医管局咧，其实佢都有啲嘅数据啦。嗰啲数据其实都好有用嘅，可以去睇睇咧，即系啲病历啊、病人嗰、那个可能睇睇呢个嗰啲疾病嘅。嘅情況咁樣，咁但係呢啲數據咧，因為係好多私人嘅問題裏邊嘅，咁所以開放呢啲所謂呢啲嘅數據咧，其實係需要咧係一個好審慎嘅評估，私隱評估之後咧，然後我哋先會咧係考慮咧係開放呢種數據。 但係如果你講呢個例子嘅話，即係具體嚟講就係一般嘅講法，即係個人嘅資料當然就不能即係唔應該去用啦。但係如果你講一個整體 aggregate， 即係話想睇下有冇咩趨勢啊？邊類病嘅咩人容易啲？邊個 profile 類嘅人能夠或者 demographics 嘅類嘅人能夠得到啲點樣去有嗰個病嘅趨勢啊？咁呢啲都係即係牽涉到公共醫療嘅一啲保障。咁但係似乎而家連呢一類即係雖然你話即係個別就會涉及私隱，但係整體上嚟講嘅一啲數據開放，其實都似乎係。是而家是比较慢的，可唔可以 醫療嘅唔係嘅，醫療數據咧整體個開放咧已經好多喺裏邊嘅啦，喺我哋嗰個嘅資料一線通嘅網站，無論係衛生署或者醫管局咧已經開放咗好多數據。但係如果個人數據咧，其實咧個問題喺邊一度咧，就係、是、如果真係去到一啲病人嘅記錄啊、病歷，雖然可能係嗰啲數據咧係已經係整合咗，但係咧都有機會咧係有啲技術咧係可以將佢咧係。將佢 de-identify 嘅， 即變翻可能咧還原翻咧，有機會咧係睇到邊一個嘅人咁樣樣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就會構成一個私隱嘅問題嘅。所以呢啲嘅數據咧，係我哋係非常之要非常之審慎咧，先可以即係將嗰樣數據咧開放出嚟嘅。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 係唔使， 唔該曬林偉橋。咁林偉橋咧就係政府資訊科技總監。咁啱啱我而家傾緊嘅咧就係關於一個智慧燈柱啊。咁最近政府咧又將呢個計劃修改咗咧，就希望重新再啟動嘅。咁到底你對呢啲智慧燈柱或者智慧城市咧有啲咩意見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嘅，我哋先休息一陣。 咩阶段嘅人，只要我哋有一个追求进步嘅观念喺心中，佢会激发个大脑嘅发展。 佢系精神科专科医生及亲子专家。 我哋好爱仔女，但系仔女咧反而可能感受到反面嘅嘢。 佢系黄松光教授。 我有信心，中国人亦都有香港嘅文化，我相信我哋嘅根基系相当好嘅。通过反思推动自己同埋整个社会不断进步，有危有机。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我想， 我资助你啊！ 我想， 我资助你， 我想讲， 讲咩主题，用咩语言都得。CIBS 社区参与广播资助你。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齐参与。 CIBS 欢迎以个人或团体申请扶持制作资助，系你嘅发声平台。第29、30季节目申请截止日期12月19日，下午5点半。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傾緊咧關於啲智慧燈柱。咁政府咧就係即係有一個方案咧，就希望推動香港成為一個智慧城市啦。咁啊，智慧燈柱咧其中一個環節啦，可以講話或者其中一個即係項目啦，就希望咧收集一啲咧就係汽車交通流量啊、環保、天氣等等啲資料啦。咁啱啱我同佢傾過咧，就係政府資訊總監林偉橋咧，就同我哋講翻咧到底個新嘅修訂嘅智慧燈柱有啲咩想法咧。咁包括咗咧就唔再用呢個人面辨識啦，可能用其他嘅技術啦，包括咗啲熱能感應啊咁咧去偵測一啲嘅流量啊等等啦咁。咁啊講到呢啲話題咧，一定就係一個即係我諗都係大家爭論不休啦，好多城市都遇到個問題噶啦。即係當你想做一個智慧城市嘅時候咧，要收集好多大數據啊。咁黃生你頭先講咗啦，冇大數據基本就其實好難做嘅，咁或者冇得做嘅。咁第一到呢個環節咧，就係個私隱同埋呢個技術之間嗰、那個即係所謂平衡嘅問題啦。咁到底呢個永恆嘅話題係點樣做咧？咁呢個即係都幾頭痛㗎。 係，即係我自己同意嘅，有啲係幾類啦，牽涉到有啲就唔牽涉到私隱嘅，有啲係牽涉到私隱嘅，有啲牽涉到私隱咧。但係如果你一籃子咁去睇咧，即係唔係一個人，而係話一百萬個人去睇同一個數據，即係你又唔開名嘅話咧，咁又開始又脱咗密㗎啦。其實就係、是、即係嗰個私隱程度即係又唔同去睇。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係睇邊個層次咯。咁但係如果對即係整體數據都係有戒心，而唔係去諗下解決方法，我覺得就係難去推動嘅。所以我就同意政府係好努力去做緊，即係建構呢個所謂建構城市嘅方向嘅。但係你話我哋係咪好先進，我又真係不敢認同啊！即係因為即係始終你相對於其他地方嘅政府，你頭先即係我哋就話成日講政府推行 smart city 咁樣，咁你好簡單啫。咁你咪就係睇下政府自己有幾係咪一個 smart government 咯。咁如果你政府本身都唔係一個 smart government， 唔係話佢叻唔叻個問題，而係即係佢本身對數據運用啦。數據嗰個嘅即係開放啦，或者數據嗰個接駁啦咁樣。咁你話我哋係咪政府有不同部門不同嘅數據？我承認佢哋好努力做緊嘅嚇，譬如佢哋地理數據啊，所有嘢都係做緊一啲所謂嘅整合咁樣。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已經係變咗一個 smart government 咧？即係先唔好睇話係咪一個 smart city 咧？即係咁我自己咧就覺得佢係好努力去做，但係咧起步比較遲，阻力比較大，所以咧做得好辛苦，效益都唔係咁大。咁所以咧我真係你話係咪一個好去到好前步嘅咧？我真係唔係好覺住 嚇。係你咁講咧，令我諗起咧就 smart city 咧或者 smart government 都要講一啲 smart嘅人嘅嚇，咁政府裏面有冇啲 smart 嘅人咧？ 咁都有嘅，咁都有嘅。 呢個即係大家留意一下啦嚇。咁好啦，咁啊，呢個時間咧，不如接通咧有位聽眾咧，就係許先生嘅，許生同我哋傾下。許生， 係我唔理佢係用咩紅外線啦，定係唔用 cam 咯。喺一個根本我對佢政府嗰個信任度係零嘅時候，佢整乜嘢我都係暫時唔會去支持佢整呢啲嘢咯。 即係點修改你都唔收貨咯？ 點知你收嚟做咩啊？係咪先咁樣嘅時勢？喺一個極權嘅一個社會入面啊，你一日未有普選，未有真正嘅民主嘅時候，你做呢啲嘢，只不過係會令到大家對你嘅戒心更加大，更加唔信任咋。 好，明白。 你根本如果你而家再搞呢啲樣嘢嘅話，只不過挑咗另一个议题嘅啫。讲真，如果你话哦，到时去游行出嚟示威嘅，我哋一定系会极力反对咯。差唔差系另一件事。 好啊，明白。咁啊，许先生咧就话，即系始终觉得即系政府嘅一个政治气候咧，就点整都冇用噶啦吓。咁啊，呢个都系又系咁咯吓，即系香港要咁讲都几麻烦噶。杨先生，好似你哋都做过啲研究噶系嘛？有冇啊？即系关于个。即係智慧城市嘅發展裏面咧，到底其實係咪可以做到一個平衡嘅咧？因為咧內地咧就好犀利嘅呢啲嘢，即係你知啦，即係好多啲監控啊，好多其他嘢嗰啲咁。咁啊，雖然係好多嘢係真係好方便嘅，但係就始終好多人就覺得即係好似話條界線，即係好似好模糊啊咁樣。咁啊，即係可能喺你嘅認知裏面咧，即係其他地方。有冇一啲方法已經可以暫時攞到一啲平衡去做咧？即 係喂，呢個都事實上係一個即係世界性嘅 topic 嚟嘅。就算英國係嘛，都係講緊嗰個點樣喺私隱同埋嗰個嘅收集數據上面能夠攞到平衡。咁而坦白講，咁你就算係唔好話政府啊，而家美國傾講嗰樣嘢就係Facebook 啊、Google 啊，佢哋呢啲大企業係 monetize 緊我哋嘅數據啊嘛，係咪？咁即係話佢賺緊錢，但係咧係對我哋嘅 私隱保障係唔係好大嘅。咁呢個都形成一個美國好大嘅政治風波啦。而家咁，所以呢個所謂數據嘅運用一定會係全球，包括香港，即係嗰個長久嘅一個討論嚟嘅。咁但係我只不過咧覺得，即係參與討論係會好過即係話 完全唔做。 咁點樣做？咁我覺得呢個世界性嘅討論唔係淨係香港啦。 咁譬如話啲智庫啊等等嗰啲，譬如話經過研究分析或者睇下同其他地方嘅比較啦，咁你覺得嗰啲智慧城市裏面應該要做啲乜嘢咧？香港或者起碼首先要做啲咩嘢咧？ 嗱，即係頭先講咧，係嗰個數據，我叫做 data governance 啊，點樣數據嘅管治？因為智慧城市事實上好籠統嘅概念嚟嘅嚇。咁我甚至覺得係一啲商業機構佢哋去 sell 啊，攞生意嘅一個口號嚟嘅啫。咁但係具體落到嚟點樣去做咧，就唔係一個 project by project 咁去傾啦嚇。咁事實上頭先講智慧燈柱牽涉到交通、空氣啊等等，其實係佢哋每一個部門要走出嚟去話俾大家聽，點解做咗呢啲數據之後，佢哋個部門咧突然之間會有效率咗好多啊嘛！呢個就係嗰個所謂做智慧城市、做智慧政府，令到就係與民方便啊嘛，係咪令到市民得益？但係就唔係解釋俾你聽點解個技術有咁好，而係解釋俾你聽做咗呢樣嘢之後，呢啲部門點解由冇效率變咗更加有效率咯？ 係啊，咁到底個智慧城市嘅發展係點咧？咁我哋有機會再同大家傾啦。咁今日自由風嘅時間已經夠啦，拜拜。